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快活人， 好啦，开始星期一落嚟嘅五日，我哋约咗你十点到一点。我系小张张， 大家好，我系小曳曳， 大家好，我系小人人。阵间要分享一下，有时误会咧就好容易产生嘅， 就因为咁样咩啊？两位分咗手，大家 都分咗手噶啦。 马小强， 吓，今日大家都系咁算啦，明嘅， 简单有先都系几好噶。好，出场，球员， 出场， 开始。 出啦！ 各位朋友，我哋揸把谷嘅把谷，揸汽水嘅揸汽水，三个钟头入嚟听，入嚟玩，入嚟入嚟。节目有呢一首《Cup of Life》啊，我哋一齐喐一阵先。干燥，吹轻嚟自和缓嘅东北风啊！今晚东风增强，明天同埋星期三风势颇大。本周期日间温暖啊，系咪？哎呀，真系俾呢个天气玩死嗬！冬天又热下，冬天又热下。下个礼拜日同埋长数天气温又显著下降，咁话。Cup of Life 开始，风骚快活人。 嘅节目《风骚快活人》。 系，等我嚟讲下先。 嚟。 嗱，话说咧，我哋上个礼拜咧，礼拜六日咧，丽瑞前辈 send 咗个 message 俾我。 嗯。 咁我就复咗佢啦。 嗯。 我心谂，点解我等咗两日，丽瑞前辈都唔复我咧？ 嗯。 咩事咧？ 有冇蓝色咁啲咩？ 有嘅有嘅 send 晒嘅。咁我 咩啊？你冇蓝色噶？ 唔系系咩？即系主要有 tick 咩？有双 tick。即係知道個 message 係 send 咗出去 嘅， 係啦， 因為你係嗰啲咩噶嘛，我最憎呢啲人嘅。 做咩事？ 即係睇唔到嗰啲， 係啦，睇唔到嘅， 隱藏嗰啲， 冇錯，即係佢睇到睇唔到嘅時候，我都唔知。你覺唔覺得？做咩你咁驚人哋要咁樣？ 叔啊， 係啊，師叔叔， 呢個唔係師叔，呢個唔係唔見得光，大家留意翻。 咁點解啊？ 我哋唔好討論呢一樣嘢先，討論翻我哋個誤會先。首先，我哋呢度咁多人，有冇人覺得呢種行為好師叔咧？ 有， 我覺得 係啊。 我 同埋，我係從來唔會咁做。 我都系， 我从来未一次都未试过， 因为原创人哋嘅意思就系咁样。 嗱，咁我想问 师叔， 你唔好嘈住我。双色男就代表你睇咗啦， 睇咗。 你唔想人知你再做一啲嘢，即系你再做一啲嘢，即系表示你呢个系你主动嘅行为。 一系你够吉子嘅，我系睇咗，我唔复。点啊？咁样， 但佢又唔想俾人知道以毒不回啊嘛。 佢又唔想 俾人 知 啦，因为咧，其实有好多误会咧，都系咁样以毒不回产生，系咪？有啲电视剧都已经有拍类似嘅剧情啦。咁、所以为免对方误会，比如有时候我做紧嘢复唔到，咁但系有时对方会问：点解你已经蓝剔咗，你都唔复我、啊？ 我想问喺呢个朋友里边有冇呢啲人咧？即系你 有咁， 咁你嘅感受系点啊？嗱，我自己咧身边有啲人系咁嘅，但系我有时就觉得。我有紧要事揾佢嘅时候咧，喂，其实你睇咗定未睇咧？如果你睇咗，你又即系我好紧要需要个答案嘅时候咧，我系会好猛嘅。 但系有啲多即系可以用我用多疑呢个字啦，有啲多疑嘅朋友啊，佢哋就会觉得点解你睇咗你都唔复我？咁但系我要再花一轮去解释啊，唔系因为当时我做紧嘢埋紧位，我唔可以即系打字咁样。 咁其实你可以打一句忙紧迟啲复， 唔得嘅。有啲位系你打人哋都 唔得， 都唔好噶嘛，系咪？即系大家知道拍摄嘅时候。最好都唔好攞部電話出嚟，咁但係有時某睇一睇個 message， 咁但係就即刻去做嘢咁樣，咁但係又要再嘥時間，去解釋，咁我就覺得不如唔好煩啦。 有破綻 就咁樣啦， 有破綻嘅就係其實 我覺得麗瑞節目好好啊，佢成功咧將我哋個誤會事件咧扭轉到咧去 繼續，唔係 唔 係扭轉， 大家都討論， 繼續都 唔係你真係會有破綻嘅，因為到最終嘅時候藍剔睇咗之後唔復，同埋嘅就係就算我睇唔到你有冇藍剔嘅話，你唔復其實都係唔復啊嘛，係 啊， 都係嗱，係咁 有 個。 有個可能性是真的未睇咧， 唔係啊！我覺得仲衰啊！你簡直無視我啊！ 系啊，所以其实嗱， 我冇事，我即系我 send 嘢俾你嘅话，其实基本上嘅就我睇咗，唔睇咗，其实我都系 冇 错 啦，冇错啦。嗱，你前辈马老师 咧就喺佢嘅主动权，我中意复就复，唔复就唔复。系， 同埋 呢种好黑人憎。 同埋咧，慢慢咧，你会习惯咧，因为你知道人哋唔知你睇咗未啊嘛，你倾向咧就我系唔复你住咁样，即系你开始咧会无视人哋。 咁我又唔会无视嘅，我唔会无视嘅，但我即系有时间我都会尽量复，系咪啊？我有冇试过唔复你 message 出嚟？ 有啊。OK，anyway， 你唔好讲大话啦，有情报。 我想讲一样嘢嘅就 系，唔系同埋我都系想讲啊，俾我补埋佢先。 好， 头先就话嗱，教蓝剔又会有人谂啦，唔教蓝剔即系冇颜色嘅剔都会有人谂啦。 系啊， 所以我佢最后嘅决定系咩咧？就系我自己中意点样就点样咯。所以我而家就系中意唔教蓝剔。 O K， 咁我尊重你，但系嘅问题系在于嘅就系，其实有时你都知道嘅就系，佢可以显示喺你嘅版面上边，但系其实你唔揿落去睇嘅就系根本系就算你蓝剔也好嘅话，你系有睇到。 唔得嘅，睇唔到噶， 睇到 噶， 睇到。 要 有個 notification， 你可以就係咁樣睇。佢有佢譬如 send 嘢俾你， 句可能頭兩句會睇到， 是是 但係如果 太大段 佢 send 多係啦 ，send 太大段睇唔曬啦，或者佢 send 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係睇唔到，你要撳入去先睇到。 我明白啊，係啊。 講翻你個誤會啊， 例如前輩。嗱就咁、是、嘅， 呢個誤會其實真係 其實 好 細嘅，其實好好笑嘅，不過攞出嚟講下啫。因為我就覺得，即係如果我演化落去啊，即係如果當我哋兩個係一啲情侶關係或者係一啲可能已經生存界替嘅朋友咧，就會好多時會發酵呢個誤會出嚟，就係咩咧？前幾日 星期五晚， 例如前輩 send 咗 message 過嚟，即係就話啊，有啲朋友佢我哋一啲 common friend 嘅咁樣， 我哋都識嘅， 我哋都識嘅。咁之後咧，我就覆翻佢嘅 message， 但係咧我就用一個錄音嘅方法，我就撳錄音。咁點知咧，我 send 完之後。啊！到今朝早阿麗瑞前輩提一提之後，我先發覺，咦係，原來我上個禮拜五覆完你之後，阿麗瑞前輩都冇覆我， 我冇反應嘅， 係啦，冇做咩事咧，又冇反應，冇覆我。咁之後阿麗瑞前輩話，其實你聽下個信息。 其实是录不到音的。我说吓、啊、是咩录不到音咩？ 但是你见到有个讯息即是冇声 嘅。我见到佢有个讯息冇错，跟住系冇声嘅，系有背景声，但系冇佢。 但你唔问翻佢，喂，你 因为佢以为系我，佢 以 为 佢同我玩啊， 系佢 我 串 佢 啊， 系啦，就觉得我冇嘢讲， 我冇嘢讲 speechless， 特登揿一个空嘅空嘅音口唇。 你想象力咁丰富嘅，所以其实我唔会，我第一时间会谂啊，佢系咪录错嘢啫？ 唔系，咁因为我都有谂，点解佢唔复我咧？系咪因为 原来你以为佢错？ 因 为我个录音咧，又系讲啲无聊嘢嘅。 你唔啱，因为你平时系咪做开呢啲咁嘅串？ 冇错，唔系我平时做开啲无聊嘢。 如果我咧 send 俾佢咧，佢一定唔会觉得我系玩紧佢，系咪先？ 系同佢个人有关嘅，佢个人平时佢都会有啲无聊嘢，系啦。 咁佢就要，唉，你又系做埋啲无聊。 冇错啦。咁如果我，你知唔知我仲要喺度盘算紧嘅就系，如果我好正经咁去对待呢一件事，我又问翻你嘅话，咁你就会觉得就系你有冇脑噶？ 你有冇尊重过我噶？ 系有冇脑噶？你玩咋？ 认真就是输了，认真就是输了。 佢就会搏，即系咁样我就 所以佢又冇问，我又冇讲，即系我大家。到今日佢講咩？其實你有冇聽過你自己嘅信息㗎？我嚇做咩事啊？原來最後 final 係我嗰個藍牙拎咗個藍牙耳機，咁我對住個電話講。 其實咧，阿小楊或者大家都好啦，你 send 完一段嘢咧，無論聲音或者文字， 要自己聽一次啊？ 聽或者立立聽少少啦，有 make sure 起碼有聲。文字 你會唔會 文字我都試過咧，幾乎中伏，你知唔知啊？你有時咧唔係啊，我講佢咪讀，即係佢打咯，用 Siri。我有一次啱啱想 send， 佢讀錯咗啊，裏邊有句粗口喺度。 哇！我都試過。 你有冇試過 啊？哇！打咗句粗口啊！ 系啊，喂，仲要 send 俾女，即系女性。如果人哋 做咩 send 俾个女性啊？ 公事啫嘛，倾公事啫嘛。 你唔可以有女性嘅。 唔系咯，呢个世界唔系男系女嘅嘛，老师。 搞错你， 你又太过狭窄啦，你思想太过唔开放啦，你。 你 死 同人哋讲真系衰嘢啊！系咪？ 系咯，你又冇将自己摆喺人哋身上， 摆出嚟。诶，横掂都系啦 ，send。 第一次睇啊，未試過台 睇啊，佢有咩反應 啊？係啊， 你都試過 啊？ 試過 啊， 試過啊！你一篤錯咗咧，如果你唔睇咧，哇聲上好好大件事。 有一個 terms 咧，佢永遠讀唔到，同埋永遠打錯係另外嗰個字，係漢奸，漢奸八百，佢永遠打錯咗漢奸八百，永遠，所以係要好小心，唔好信就 係。係啊，哇！如果嗰個睇到哇漢奸， 佢以為你知道佢係 spy。哎，点解你会知嘅？系啦，小心 系咯。所以 咁，所以都系我 嗱， 我觉得嗱，但系唔系即系咁讲，好彩我哋熟啦，同埋我哋都系一啲会攞出嚟讲嘅人。你试下谂下， 唔系一定咩噶。 但系我点解 攞翻出嚟 包多句啦？ 你又唔使咁嘅。 同埋我都系包多句咯。 喺中间， 大家会攞出嚟倾啊！就有啲人唔攞出嚟倾噶嘛，就心存芥蒂啦。 又或者俾人喺中间嗰度从 中作梗，挑拨离间，好似马斯金即咁含。沙蛇嘢， 你真系惨，无端端佢无端端俾你踢几脚，即系一个夹个头出嚟。 马老师，你留意翻你嘅位置啊，你坐喺我哋三角形中间啊。 冇错啦，你就系我哋嘅 center。 系啊， 你就系从中作紧嗰个。 你就系 挑拨离间嗰个。 你系马老思维啊！ 马老思维好嘢。 所以其實我有時啲嘢嘅話，就真係要搞翻清楚咯。其實我哋呢啲咁嘅無聊嘢就冇所謂，係咪先？即係只不過嘅啫。喂，我識個朋友嘅啫，喺屋企喎咩？即係呢啲咁嘅嘢冇嘢冇所謂。但係你可能做嘢，正如你所講嘅，就可能係男女朋友啊呢啲咁嘅話，就隨時都可能因為咁樣嘅話，即係分咗手都唔知咩事。 係啊，爆危機啊！ 係啊，係啊，係啊，係。有啲唔會真係要出聲講。 喂，仲有我又好討厭，譬如人哋 send 咗啲嘢咧，佢全部刪曬啲信息喎。 咩叫咩叫刪？ 即係 send 完再刪。 即系一睇， 因为有啲咧， 哦 ，delete 咗， 我心喺度， 你做乜？你唔好谂咁多啦，马老师。 我系真系咁谂。 嗱，我琴日试过，我琴日试过叫做收回翻个信息，就系点解咧？因为我做一啲工作上面嘅业即系要发啲回条俾佢啦，签咗名嗰啲，我又唔记得咗系边个同事，咁我以为系 A 同事啦，点知 check 翻，咦唔系 A 同事，但我 send 俾 A 同事，咁我咪 withdraw 翻，收翻，再 send 翻俾 B 同事。咁但系 你下边有冇讲翻俾佢听？就系我 withdraw 翻嗰个嘅话系关于咩？其實有時候是不是應該都要解釋翻嘅啫？其實我點解？我 send 錯， 因為有時候我覺得講太多又。 又 唔係我無私演件事係 啦，你講太多又好似 我會講發錯咗嘅，我費事係 啦，即 係 講聲咩人係啊，有咯。 但係 如果咁講，如果我 send wrong 啊，因為人嚟係嘛？ 但係如果咁講，如果我寫 send wrong 喺第二個信息度，咁我第一個信息我就唔使 withdraw 翻啦，我就唔使撤翻 啦，係咪啊？但係你要咁諗，其實而家有呢啲咁嘅功能係幫你嘅，你冇得delete 你仲死啊！如果你 send 錯咗，以前未有呢個功能之前，好多呢啲大家喺度講嘅。笑话又好，丑闻又好，都系因为 send 错咗。 系，尤其是 send 到 group， 睇下小心啲。 系啊， 你冇试过？最容易嘅， 我试过。 经常。 我睇一个网上论坛嘅分享嘅 post， 话有个男家长，即系都唔可以咁 specify 性别嘅。 我记得。 佢 send 咗个咸湿笑话去一个幼稚园嘅家长 ，send 佢仔仔嘅 group 入边，仲连埋张相 send 上去，佢好尴尬。佢就好似话， 仲有冇得 delete 嘅？ 嗰阵时系冇得 delete 啊，系啊，所以小心啲 send 之前。系啊， 所以 成日会睇清楚，睇清楚嗰啲 科技系令我哋好似方便咗，但其实又带嚟咗好多人同人之间 虚伪咗啊嘛， 猜忌咯，我觉得即系要靠我哋 咁 啊， 咪摆出嚟讲成 咯，系啊，不嬲都有噶啦， 即 系会 加剧咗啊， 加剧咗咩嘢啫？ 即系大家又话 整翻 个 男 的 咪咩事都冇咯， 都系嗰句，我都有句，百花入各眼，唔系各花入各眼，我都系忠于自己嘅， 系嘅， 做自己啊， 做自己就最开心，因为你教蓝剔有人讲，唔教蓝剔有人讲， 你试下，你试下教翻蓝剔，等我哋，我冇需要翻啲先啦。 我保证唔讲， 系啊，我第二 马老师， 我 为咗你， 憎人哋冇蓝剔， 考虑一下啦。 好啊， 几好啊！呢个讨论系咪唔错？ 唔错， 就我觉得真系唔错，系啊。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有时咧，我就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啦。嘿，又似你男我诶， 唔 俾我蓝剔啦，等我又即系搞。 唔使噶，你唔使噶。 我知， 因为如果我搞蓝剔咧，你都会自动 睇唔到噶嘛。 我都睇你唔到噶。 系啊，我知啊。 亦都睇人， 我都睇 唔到 噶。嗱，佢个设计又好公平嘅，即系你 set 咗人哋睇你唔到咧，咁对方都会睇你唔到嘅。 冇错， 系啦， 系啊。 咁所以公平咯。 咁即 set 嚟做乜？ 做咩啫？ 又唔知几时睇咗，又唔知佢做乜。 我真系觉得以前世界简单好多，我打俾马小强揾唔到，咪迟啲先再打咯。而家咧又要 又 要听 佢，当然唔听你电话噶嘛。 所以以前系多咗好多，真系揾唔到就揾唔到。 系啊，前辈，你唔似咁心急嘅人噃。 我睇下对咩事啦，呢啲嘢梗唔心急啦。 系咯， 无 谓 嘢， 你心急 咩？无谓嘢， 咁 做 乜放上心啫？难唔难听？ 你可唔可以唔好用啲语气同佢讲嘢？或者你暗底下？ 佢玩咗咁耐，我唔玩翻佢。 我几时有玩你啊？ 咩两个一齐？ 我哋两将嗰样嘢 stop 咗佢就算数，我都冇我再问你。我 成身汗啦。 你知又好啦。 你着得太多衫啫，冇事冇事。 冇嘅，啲唔难剔嗰啲人噶嘛，应该有好多嘢收埋喺心嘅。 系 啊，我哋应该。 喂今日古咩叫事无不可对人言，好唔好？ 系咩？ 唔系， 今日佢搞样嘢好正， 系咩？今日搞 喵 喵喵， 咁犀利？ 系啊， 古代已经有猫噶啦， 有啦，好耐啦，古埃及都有啦。 O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消委会测试市面上30款唇膏、唇油或者液体唇膏，发现80%样本，即是24款，检出可能积累于人体矿物油饱和碳氢化合物。MOSH， 其中7款的相关化学物含量较高，当中4款的含量超过10%，未能够符合欧洲消费者组织的安全限值建议，但是长期在人体肝脏、脾脏等器官积累的影响仍然有待研究。测试亦都显示有5款样本同时验出微量矿物油芳香碳氢化合物MOAH， 没有致癌的疑虑，但是为安全起见，多个海外组织都建议避免涉入相关物质，超过半数样本检出有潜在致敏风险的重金属。消委会呼吁生产商尽量降低甚至排除产品中的矿物油物质和它的类似物，以及可致敏的重金属和香料物质，保障消费者健康。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近年欧美国家对中国进行贸易、投资等施压， 对香港带来不少压力，但是香港将压力化为动力。除了努力和欧美业界保持紧密商贸关系之外，亦都争取新兴市场机会。今年主要目标是东欧、中亚、非洲和其他中东国家。邱应华接受文汇报专访的时候透露，投资推广署初步计划在埃及和土耳其开设顾问办事处，加强在中东和北非等高潜力新兴国家的招商引资工作，争取在今年内设立。对于境外驻港公司的数目回升，截至去年年底达到9039间，邱应华说其中大约14%是地区总部，认为一个很好的指标。另外去年有超过300间外资企业来到香港，而美国的企业数字亦都增加，他认为反映香港的发展机会仍然是非常强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台独从来不可能成事，更加是一条死路，强调中国终将实现完全统一。正在开罗访问的王毅和埃及外长舒克里会谈之后共同会见记者，他说台湾地区选举是中国的地方事务，无论选举结果是怎样都改变不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亦都改变不到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普遍共识。王毅又说，80年前中美英发表开罗宣言，明确规定将日本所窃取的中国领土台湾归还中国。1945年中美英苏联合发表的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条款必将实施，日本就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系列措施具有国际法律效力的文件，构成了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亦都奠定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历史和法理根基。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今晚东风增强，展望星期二三风势颇大，本周后期日间温暖，下星期日和随后两三日气温显著下降。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62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27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91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93点，跌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6.42，升3仙；腾讯控股291.4，升3蚊；美团76.4，升1.15；百度集团103.8，跌9.8；阿里巴巴70.3，跌2.5；南方恒生科技3.368，跌3.4；药明生物30.95，升1.45；比亚迪股份208.2，跌2.8；理想汽车121.5，跌4.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9，日元144.97，瑞士法郎0.853，加元1.339，人民币7.17，英镑对美元1.276，欧元对美元1.096，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35870点，升293点，港金报1910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54.69美元，卖出2055.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咧，同埋坏车咧，全部都清理好啦。咁先讲翻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啦。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噶，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对出。咁另外啦，观塘道去翻旺角方向，较早前近住启业村嘅意外都是清理好，咁而家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荃湾路出九龙啦，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带交通都系正常翻。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带交通咧都系正常噶。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而家正常，九龙入口咧就理工湾位车多，西隧啦九龙入口排到去元芳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啦，近住山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和马鞍山路恒安村落斜方向沙田。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剧八三零 追光者， 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我唔知道点样讲啊？点解生活成日都出咁多难题考我噶？ 我明白你会惊失去。因为我哋每个人都惊，但系都要拣噶。如果你真系问我有咩建议，问下你自己啦。究竟失去边个会更加心痛？ 鸿飞惊失去嘅系边个呢？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想香港有更好前景，点善用资源先好呢？想促进绿色转型，帮助有需要嘅人，培育好下一代。想住大啲，住好啲，产业要够多元化，发展金融、创科，汇聚人才，吸引企业。要持续发展，就要将个饼做大啲。2024至25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去 budget.gov.hk 发表你嘅意见啊！ 哈哈哈哈哈！我系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不知道为什么人听到我笑就会很开心的了。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早晨，听下风骚快活人啊！呢排啲天气虽然咧有时系暖啲，有时系凉啲，不过咧暂时我觉得啲天气都系几好嘅。尤其你试下咧十一点后咧，你行出去咧个阳光系好靓， 好舒服嘅。今朝好太阳啊， 好太阳，好舒服嘅。你话真系好冻又唔系，好热又唔系，咁我觉得都几啱去旅行啊， 郊游啊， 系啊，郊游啊咁样。咁啊，网上咧见到咧，我想问大家，你觉得以下所讲嘅啲活动咧，如果咧一男一女啦，或者即系同你喜欢嘅人啦去度过，边一样嘢你会最倾向觉得浪漫，或者你觉得最能够令个感情咧系会变得更加好咧？阿小杨，如果以前咧如果要拍拖咧，嗱，其实拍拖有好多嘅地方都可以去噶啦，好多活动噶啦。咁你如果第一样嘢你谂到系乜嘢？我想问。 如果香港啊，通常 拍拖意思即系唔系追，或者唔系话 即系已经一齐咗， 已经有一定嘅感情。 系我中意去郊外嘅，我嘅人。 做啲咩啊？ 行山啊，譬如我会可能入去西贡搭架小船，再入去入边。 邊啲小島啊，即係可能上船之前食翻個海鮮餐啊，即係出嚟又再食翻個海鮮，或者打個邊爐啊。 海鮮餐係咪真係海鮮餐？ 海鮮餐， 哦， 海鮮餐， 唔係唔係 有假海鮮餐， 係 食完海鮮餐入去出嚟再食海鮮餐， 因為你入得去就係食海鮮噶嘛。係 啊，食魚啊，食蝦， 但唔使食咁多啊嘛。 因為你平時喺平時，譬如你喺度做嘢，你好難會突然嗌一個海鮮餐食噶嘛 ？OK， 係嘛？ 係係， 同埋入去曬下太陽啊，影下相啊， 乜日嘅啦？ 除咗整個蝦仁炒蛋都 已經係啦，攞住對鞋一齊度下步喺沙灘，已經好開心喎、啊。 係 玩玩下啲水上活動啊，獨木舟啊 ，OK， 雙人艇一齊撐下撐下， 嗯， 你唔好好笑啲笑 啲。 喂，你夠啦！我真係依家直想同你即刻去。 冇啦，而家嚟啊！我哋一齊撐。 我都話你兩個有嘢 啊。有啊， 係 啦。 咁有拍拖你咧？ 啊，都係啊。沙灘，我覺得一係山頂。 點解沙灘？因為佢可以著比基尼。 唔係， 即係少啲， 唔好著啦。 我問啫，我問下。 唔 好著，我問下啫。 因為我費事沖身，好煩㗎。係啊， 你去沙灘，但你又爭沖身，咁你不如唔好去咯。 咪攤喺度啫嘛，攤。 你攤完之後都 係 周身沙㗎啫嘛。 我嗰啲少少唔緊要啦。 同埋你去到沙灘，你又驚整污糟，咁又好似 好。係啊，我好煩㗎，好麻煩。因為山頂咁啊，山頂行一個圈，我覺得 OK。 即係去山邊又 係啊，或者去。 跟住山壁洞。 或者去山顶饮杯咖啡，唔好再讲壁咚啦！我真系而家个心好乱， 你咪壁咚佢咯。 唔系，我中意两小无猜咁样咧，一齐去做运动啊，即系跑下步，一齐拉下筋啊，咁我已经好开心。 咁咧，嗰篇文章咧讲咗好多活动嘅，咁其实有啲咧，我觉得如果你唔系好叻，就最好唔好啦。第一，佢话一齐去溜冰，咁如果啲唔系好熟溜冰咧，去到咧又 梗唔系啦，就系你唔识， 就对方识 就拖住你，跟住就可以大家。 但我覺得 就跌低啦，跟住 一跌低就 伏 咗上去個心度。 你 覺得 係 咪？其實咧，其實咧 就接吻。 其實可能係個女仔仲留得叻過個男仔，但要扮唔識。 咁咪就係嗰一樣嘢。即係如果我自己 冇所謂啊，冇所謂。 我係女仔，我會因為係有呢一啲咁樣嘅機會，可以比較身體接觸多少少咧。 我唔識啊，馬老師嚇死人 啦！ 嗱，係咪嗰個人設就係咁樣 啊？ 佢無端端會做埋啲咁嘅，你做乜嘢啊？ 其實 我覺得女仔 唔係咧， 係啊，女仔帶住個男仔都好玩嘅， 冇錯啦。即係其實呢啲咁嘅嘢，其實基本上我覺得係一啲暗示嚟 嘅。你笑話我，我笑話你啊，咁樣 係啦，又或者啦， 係啊， 係啊， 你唔使驚啊， 你知唔知溜冰？你知唔知溜冰？ 梗唔識啦。 我去過一次咧，我覺得真係好難克服嘅一樣嘢，即係撇開嚟講，係好唔知點樣掌握。 唔 係 要你克服㗎， 咩平衡唔到啊？ 係啊，就係要你咁樣， 就 係 要左跌跌 下，你幾冇友，打翻你啦。 拉佢上嚟，再跌落去就 好啦。 肿咗个嘴，刘元斌就个嘴肿咗，石到肿咗。 同埋通常啲感觉就系两个人突然之间会变翻个小朋友咁样。 OK， 好， 跌嚟跌去咁样， 几 好啊！ 好，第二样嘢，第二样嘢咧，我觉得咧，即系你哋要真系能够。願意或者接受都一起過夜先得，因為咧，如果你話，我哋露營，佢講露營，但露營呢樣嘢咧，我哋覺得有少少，即係第一，你唔知喺邊度露營啦，第二就係、是。喺，因為我哋以前露營咧，就真係求其揾一個山上面嘅地方，冇人嘅，冇人嘅。但係而家唔好似有啲 camping site 咁啊，就安全啲啦。但係都與此同時，周邊好多人啦，即係因為有其他人， 唔係 隔得好遠， 隔得好遠。你嗰陣係冇去過 係 咪？ 冇去過。 唔係又咁講，最好咧去一啲 camp site 咧，係揀已經有人有嗰啲帳篷喺度咧，就會安全。 你寧願有人喺側邊。 即係寧願有， 丟棄咗個帳篷， 唔係，淨係有人喺度一齊 camping 緊，因為我試過分享一次，有次同一個我諗係一個真係好朋友，嗰啲叫咩戀咩友人以上戀人 未滿嘅嗰啲， 即 係 女仔嚟嘅， 女仔嚟嘅，咁啊兩個一齊去，去露營啊， 哇， 去一個咁我特登揀 啲 冇人嘅地方去露營啦。之后你知唔知啊？咁我哋咧有个 set 咗个营，摆晒啲嘢食入去啦。咁我哋啲贵重物品更新啦。唉，认真啲听埋先。 你可以同一个 已经认真，好难认真， 但系又唔系恋人去露营噶。 佢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啊？ 佢点解会应承你？ 你唔好理。 同埋我想问你，你嗰晚 呢个唔系重点啊？ 你识噶？ 唔系，删咗你个麦先。我想问嗰晚咧，你系 关个麦啊？麦球大咗晒， 你都唔俾人讲，你都唔俾人讲。我想问。你嗰晚咧，你係咪真係諗住瞓覺噶？ 唔係，即係諗住去 camping 嘅。 唔係，即係真係瞓嗰只喎，即係真係。 咁但係 梗 係 唔會啦。 唔 係， 咁 定係諗住喺沙灘坐一晚。 我不排除有認識嘅機會咁樣。 你真係好虛偽。 咁對方答應你去呢啲咁嘅地方嘅話，佢都應該有備而戰㗎 啦， 係咪？ 咁就認識啦。係啦。咁即係聽日，咁之後咧，我哋入到可能八點零鐘，夜晚，咁之後我哋就放低嘢，咁之後就一齊喺附近行下啦。一路行嘅時候就係好搞笑喎，見到對面岸咧有啲小艇咧，係咁開住個電筒啊，斬啊斬啊斬， 係咪捉緊魚啊？ 唔知唔係向住我哋，之後我哋心諗死啦，係咪佢哋喺啲毒枭啊！之后发现到我哋两个啊，真系 多咗 走。咁我哋咧就喺度即系有多小剧场 鸳鸯啊！谂住 你去边度 cam 先？ 唔知黄咩啊？ 黄咩？ 黄石啊？系咪有个叫 黄？有黄石码头 嗰边嚟噶。咁之后咧就好惊啦，走下走下又行下，去到九点。 咁有机会喎。 佢唔系黄石，去黄色码头啊！ 之后翻到去个露营嗰位， 系冇晒啲嘢。 唔系。我哋个形唔见咗啊！ 系咯，就冇晒。 我哋个形唔见咗，就黑掹掹。心谂我哋做咩事咧？即系行入啲，个形扁咗啊！ 点解？ 嘢食冇晒啊！ 点解？ 之后再行入啲， 啲牛， 啲牛坐住咗， 啲牛， 我哋个形，同埋咧食晒我哋听朝个早餐。 但嗰个系 campsite 嚟噶？ 系啊。 因为如果佢 campsite， 佢应该有一定嘅， 因为佢有啲系叫做 野放 个地方系啦， 系啦， 划个地方俾你去。 咁即系呢件事，如果发生喺你身上，都可能发生喺其他人身上。 会啊，所以我就话，如果去 camping， 最好都系揾一啲多啲人已经 camping 紧嘅地方。 有其他人。又點啫？咁咪一樣照射，拖埋自己 family 一齊， 即係可能借嚟食人哋嗰啲嘢。 你都真係冇去過 camp 啊！我上次咪話去海下，英文係開蝦嘅。 係啊，我知啊。 嗰度咧有個 campsite 就喺度嘅， 好 多人即係有帳幕嘅，照樣有啲牛行嘅。佢哋點樣趕牛咧？據講咧，我睇到咧，唔係。 嗰 啲犯法嘢啊！ 开火嗰啲咧， 你同我收声一阵， 唔 好咁，你继 续攞啲水接佢啊！ 冇啦， 佢会唔会发脾气噶？ 唔会唔会，佢走嘅，系攞啲水接佢。 即系咁争，好争啲水 噶。唔系就攞个樽， 唔好喷面， 攞个樽咁样，撇撇咁样。 哦，佢惊啲声定系惊嗰啲水啊？ 水应该系水，咁佢系走噶啦。全部都系咁，佢唔会。 但我想问，咁个 cam 冇咗之后，你继续点啊？你未讲 我，我哋走啦。 吓 走啦，因为你 唔 系啊，因为你冇嘢食啊，我哋未食晚餐，谂入去煮噶，同埋第二朝个早餐又 咁你咪瞓一晚先，第二日先朝头早出去嗰啲小铺仔嗰度食个餐蛋面咯。 我唔会走，因为太危险啦，天 系啊， 危险 夜晚 啲有冇车走啊？ 唔系啊，之后就行翻落山，之后就 有 call 的士走，嗰度唔系好偏噶啫。 但系成件事好。冇 唔開心係咪？就因為咁樣你分咗手係咪？ 咁肯定係啦，咪個女仔你完全安排得唔周詳， 同埋 個女仔準備好曬佢要準備嘅嘢啦， 已經準備好曬。 其實 冇錯， 馬老師，馬老師要準備啲咩？我買曬嘢食噶咯， 唔係唔係唔係，阿小 只牛咧砸爛咗你嘅 cam 啊嘛，冇得喺嗰度瞓啊嘛，咪帶佢第二度咯， 帶我 即係揾一啲地方可以繼續。即系延续你嘅晚上噶嘛？你点会停？ 你又可以数星星， 系啊，海滩又得。 蠢嘅你，唔该住。咁靓仔， 表姐啊，表姐入咗嚟又睇下。 表姐啊，话佢啦。 人蠢， 因为我唔系情长鬼见愁。 A shadow overhead. I've been sleeping with a cloud above my bed. I've been lonely for so long. Trapped in the past, I just can't seem to move on. I've been hiding all my hopes and dreams away, just in case I ever need 'em again someday. I've been setting aside time.To clear a little space in the corners of my mind. All I wanna do is find a way back into love. I can't make it through without a way back into love. Oh, oh. Some direction. and I'm open to your suggestions. All I wanna do is find a way back into love. I can make it through without a way back into love. And if I open my heart again, I guess I'm hoping you'll be there for me in the end. 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成功的备忘录。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士，以下的事情就要留意了。人生不会永远照你自己的意思走的，但是相较于停留原地抱怨不已，成功者往往会专注后续，找最佳解决问题的方法，继续往下行。年纪，成功的人会被年纪决定他们是哪个，识做什么，不识做什么。虽然周边有些人会因为你的年纪告诉你，你的年纪不要做了，什么都不得了。成功的人是不会这些跟年纪有关的黑白印象，请跟随你的意志和热情，不要在乎你的生理年纪，做就做了。有害的人，近来成功的很多大企业都是由一 team 去做，有些叫做 team spirit。由此我知，唯有被正确的人围绕，你才可能攀上成功的巅峰。有时为什么会不满意现状，看看四周，可能身边一些负面的人，就是这些问题的症结。别人的看法，有些人会很在意人家的想法，但对于成功者来说，人家的想法是一件浪费时间和能量的事。如果他们对自己做过的事感到满意，觉得是对的，他们是不会理人家怎样想的。无论人家做些什么，想些什么，你的自我意识和肯定都应该是自己给自己。恐惧，恐惧是一种想象，成功者对这种感觉是驾轻就熟，甚至有时会享受克服恐惧时候那种的成功感。很多人不敢做一件事的终极理由是怕这件事会令到他有不好的后果，但是如果你不做，其实那个后果你觉得一定会好吗？过去和未来，过去未来的概念都只是来自想象，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改变过去，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改变未来，除了你的积极态度。成功的人只会专注当下，如果不是这样，一个人就没办法发挥全部潜力了。现实环境，有时当你打开啲媒体，你会见到好多由战争啊，又咩恐怖攻击啊，坏嘅天气、坏嘅经济等等，你会觉得哎呀呢、這个世界好得人惊。成功嘅人只会专心做自己面前嘅事，做好自己认为啱嘅事情。世界上身边发生好或者唔好嘅事情，你控制唔到，所以请你将佢放低啦，唔好俾自己藉口。不要拖延，不要闪避，真真正正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你一定会成功的。 心要受苦痛的煎熬，快快走上欢笑的跑道，剩一分热仍是要发光，找紧美好。春风一吹草在苏，永远不见绝路，明日变迁怎么可知道，何时悲观顺命数，似朝阳正初升，你要自信有光明前路，愿知生命诚可贵，能为你鼓舞，生美好，将一声声叹息化作生命力，怀着信心解开生死结，云雾消失朗日图，情给你，常为你鼓舞。 翻到11点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翻嚟就有我哋今日马老师嘅估估下学古文，讲系 咩？ 喵！ 马老师，我就系你嘅小花猫。 点解会讲猫嘅？ 点解？因为咧，你最近成日讲猫，咁我喺度睇下睇下啦。原来咧，中国古代咧都好中意，已经好中意养猫喎。甚至咧， 有好多文人系中意养猫噶， 明朝啲皇帝咧养好多猫。 佢哋养波斯猫，声音娇俏。 佢冇养，我养嘅。 在寂寥，台上冷波斯猫。系咪啊？波斯猫，波斯猫都系贡品嚟噶嘛？应该 系啊， 系啊，好犀利，好犀利啊！你 一系留意我哋嘅节目啊，唔好行开啦。 Hello， 我系 Vivian 周慧敏。快活咧就系、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咧，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咧，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早晨。嗱，而家啲规矩咧越嚟越松散，搞到啲同学咧。 佢啫嘛。 有嘅咩？ 佢有小羊羊啫嘛， 有嘅咩？ 佢有啊，成日督你 咩 规 矩 啊？揾手指， 你督老师啊？ 系啊，揾手指 人 啦。 我 look 老师 L O O K 啊，我望实佢啊。 你再系咁样咧，我 look 你 look 喂。 你越讲佢越端越督你啊！唔好讲啦。 系啊，你唔好，你唔好， 你 有得， 你 有个，你有个， 你 要咁出屎啊！ 系啊， 你系咁样啊？ 今日讲猫， 喵，我好中意猫啊！ 中国嘅猫咧系由即系外地传入嚟嘅， 冇错， 天竺最紧要 系印度， 系啦，你估最 天竺唔系鼠嘅咩？唔系入鼠嘅咩？天竺鼠啊嘛？点解天竺猫嘅？ 老师，你有冇赶佢出去啊？佢咁样会影响我哋嘅进度， 咪咯， 就 嚟 考试 啦， 就嚟印度啊，取西经嘅时候系要去呢个天竺啊，即系去印度啊。 点解要搵啲猫翻嚟咧？ 中国社，因为嗰次系农业社会， 一半啱，一半唔啱。 食啲粮啊嘛，会 唔系？最主要 最主要系 天竺，啲老鼠咬烂啲咩咧？ 咬烂啲农作物啊嘛，先会有咯。 唔系， 麻包袋， 唔系， 咬烂啲银票。 唔系咩啊？啲老鼠咬烂咗啲乜嘢啊？ 系啊， 哦，咁而令到佢哋一定要揾嗰啲啊， 冇错， 大米，老鼠咬大米。 嗱，最后一次机会， 我都觉得佢 得啦，嚟啦， 开 都系唔系农作物就系衫嘅啫， 钱 咬人， 咬 B B， 咬老婆。 咁啊唔使有佢，最紧要系因为佢咬烂啲佛经啊，系啦，于是咧佢哋就搵啲猫嚟捉啲老鼠。 其实最初佢哋点知猫可以捉到老鼠咧？我真系好想知道。 狸以前有一种动物叫狸啊， 狸猫， 狸猫换晒只个狸，狸猫。 咁其实咧，佢嘅功能咧就系专捉老鼠嘅。 哦， 系啦。咁因为田野都好多老鼠噶， 系啊， 系咪？ 田鼠咯，嗰啲叫做 嗰啲食得， 真系叫田鼠，好干净噶佢哋。 食 啊，系啊，因为佢哋会食嗰啲植物嘅根部噶，系啊，所以其实好干净噶。 你教啦咁， 忽然间发烂渣，忽然间而家个细路仔唔开心啦，而家。 好啦，冇事啦，乖啦，起身啦， 叫社工嚟，叫社工嚟咯， 声音 唔识又闹，识又闹， 忽然发难仔， 好难做啊！你啲学生， 唔系教学生仔啦咩？ 系啊系啊，照班，你去氹下。 咁我咪讲啱啊？系咪讲啱啊？ 系啊， 因为你讲开开我个饭啊嘛， 系 好中意猫 啊。系啊，我就系知道你中意猫，所以讲翻啲猫嘅历史。 咁你又闹我？ 咁你知唔知中国人都好中意猫啊？知唔知点解啊？ 因为 有财猫， 因为佢好独立。 等阵，唔系仲有啲意思。 因为佢好冷酷嘅，即系咁冷傲，即系有自己嘅性格嘅。 唔系，即系类似啲 优雅，行路好优雅。 猫， 中国人咧有以前农业社会啦，咁你。中意猫系有原因嘅， 因为捉老鼠 讲过噶嘛，你又知唔知好似讲过嘅？ 唔系，我冇讲。 因为捉老鼠系因为啲农作物啊嘛，你嘅农作物，因为佢真系捉啊嘛。 系啦， 吉祥猫， 吉祥猫，哦，即系所以有呢个 招财 招财猫，招财猫 系 日 本 啊， 系你哋两个讲嘅招财猫， 唔系我日本啊，新 嘅 名。 咁佢话吉祥啊嘛， 系啊，吉祥 猫， 你又讲过嘅猫吉祥， 系啊，吉祥嘅，点解猫系吉祥咧？ 因为 有只猫 到达位，有只猫系有吉事噶， 同埋佢跌落嚟都唔死嘅，成个都。 你讲啊讲，你咬住个嘴做乜嘢啊？ 因为我 肉紧，因为肉紧啊，肉紧 一定系啦，因为有九条命嘅，即系佢话佢好劲啊嘛。 因为咧，佢哋觉得咧猫咧好可以辟邪啊？ 点解嘅？ 但系都系猫妖嘅。 是啊，中国即是古代又有好多猫妖。 唔单止啊，话如果黑猫跳过只尸体咧，会翻生。 诶，嗱， 呢个系外国嘅， 系啊， 黑猫系外国嘅。 喺中国嚟讲系吉祥， 哇， 好中意黑猫 嘅。哦， 系啊。 我有 IQ 题啊，只猫有个吉字嘅，大家估唔估到系咩猫啊 ？Hello 吉弟， 你唔系应该 咁啊？吉猫， 你继续讲，你继续讲， 帮你哋记到啊嘛，猫就系吉祥吉弟， 你继续啊。 我冇嘢讲， 你几尴尬， 系咪？所以你唔好接佢得噶啦。我继续，我继续啊。系哦，只猫又吉祥，仲系黑猫。 系 吓黑色， 系冇错。 好， 咁跟住咧，你知唔知咧？其实猫好多名噶， 嗯， 即系睇佢形态啊、颜色咧，佢哋用好多，即系好 有好多字嚟形容佢啊， 系啊，好好典雅， 典雅，好优雅。 系啦，嗱，我依家俾几个你估，睇下你。即系主要同嗰啲颜色啊特征有关嘅。 大花猫 啊， 冇大花 花面猫，污糟猫， 好嘈啦你。等老师讲啦，佢未揾到啊，你知佢噶啦，佢比较慢。 真系，佢帮佢填住嗰啲空间啊嘛。 air time 啊， 佢又唔错，佢又唔错得晒。 四时好系形容咩颜色嘅猫咧？ 四时好啊，花猫、黛妹猫、 白猫、 黑猫、 白猫、 灰猫。 嗱，其實一種嘅啫，即係呢個係引子嚟嘅。凡係純色嘅貓咧， 就四時好啦。 就四時好啦。OK， 大家 純色嘅貓就係一全隻都係黑色，全隻都係白色，全隻都係骨色咁樣啊。 純種嘅貓， 唔係純種，係一隻 純 色啊。 純種又唔係一隻 純種，唔係。 好啦。骨色嘅猫叫咩咩咩猫咧？ 骨色 系啊，骨色啊，即系橙色嘅，即系橙色。 全只都系， 全只都系骨猫咯。 骨猫， 我叫就有骨噶，因为我屋企有只。 咩啲骨猫？ 咩啲骨？ 咩啲骨猫？ 我就骨猫，阿骨，大骨同细骨啊，有两只。 嗯， 叫金师傅。 金师傅点估啊？ 系啊， 似似厨师名。 唔系咯， 唔系韩剧嗰啲。 金师傅， 金丝猫 叫金师傅啊， 系啊，叫唔系师傅嘅师傅， 但金丝猫唔系猫， 边个师边个虎啊？ 师系丝绸嘅师，老虎 嘅 虎， 金师傅 系啦， 好得意啊！骨猫叫金师傅，但我叫佢金师傅先， 但几有型喎呢个名， 好 有威势。 踏雪寻梅， 哇！四蹄踏雪，四蹄踏雪，四句白色， 总之系上边系黑色嘅，跟住四只脚好似着咗白袜咁嘅， 冇错啦，全系黑色， 系叫四蹄踏雪 猫噶， 有啊，好可爱。 好靓噶， 墨女藏针又系咩猫咧？ 墨女藏针啊，黄黄地，仲有银银地啊！ 你走啦！ 骨色嘅猫，但系个肚系白色嘅。 嗱，有呢种系另外一个名，墨啊，墨系 墨系啡啡地，啡啡地， 墨系黑色噶啦，点会啡色啊？ 我墨 真系死， 我系小墨嗰墨啊，墨田嗰墨啊。 黑色嘅猫，但系佢上身全部都系黑色嘅，但系佢下 身 白 色，佢灰地。我知我知我知，佢个鼻系白色，佢个鼻系白色，好似支针咁。 我知我知我知，喺佢个人中嗰个位嗰度有条白色嘅。 呢个墨女藏针啊嘛， 针啊嘛系咯， 墨女藏针， 成身都系黑色嘅， 屁 屁位置系银色嘅， 错。 任何身体嘅位置有一督白色。 系啦，针。是什么形状啊？ 尾巴 是啦，全只黑色， 条 尾 是 白 色的。我没见过这只， 你没见过就等于没有 了。是喎。 好， 那这只叫什么名啊？ 墨 女 藏 针。 是啦， 但它没有藏到，它外露。 它的名字 是外露的名字。 雪中送炭就是什么？ 白色，四句黑色。 No. 白色中间个肚是黑色，白色只眼是黑色，继续白色个鼻是黑色，白色屙啲屎是黑色，得唔得？ 我翻喺最后尾 嗰个，我觉得最后尾个几好。 就算你讲乜到我都顺喺最后尾。 你讲啊，你解释啊。 老师呕咗三啖血， 雪中送炭， 送俾你咯， 送咩嘢俾你铲？ 等你叹下咯， 系啦。养我啦！ 雪中送俾你炭，铲屎官。 呢个好，我觉得。 我都觉得好好。 你啊，下一个。 我都唔使知答案啦。我讲嘅就系答案。 佢 系啊。呢个真系几好。 我讲个错嘅答案俾大家听。等你哋指正啊，老师。 系咪一定系白猫啊？ 系。 雪中啊嘛。 系。 系啊，白猫，跟住咧。 黑尾嘅白猫， 哦，调翻转， 即系成只包白， 即系同头先嗰个， 所以系错咯，所以佢讲啊， 系啊，我哋只系黑色啊嘛，佢唔会屙第二只颜色噶，好，下一个 ，OK， 呢个睇下先啊，乌云盖白雪，呢个已经学完过啦， 乌云盖白雪，我哋。黑色貓有啲係咁樣，好似梭羅咁樣嘅，即係佢上身嘅話，其實好似咧整咗件黑色嘅披肩咁嘅，下身全部都係白色嘅。 啱唔啱啊？定係黑頭白身啊？或者係成身黑色，但係佢有啲白色嘅點？ 我畫俾你睇啊！ 唔係啊，烏雲 烏雲蓋頂嘛， 烏雲 盖白雪，你嘅乌云盖。 乌云盖 咁啊，咪就系佢头顶系黑色啊，个身系白色。 下半身系白色嘅，佢上边好似披咗一个黑色嘅。 佢背脊系黑色，个肚系白色嘅。 系啊，好靓嘅呢个，好似梭罗咁噶。 我话乌云盖顶，你作句。 乌云盖顶，今日唔好 未瞓醒。 今日未瞓醒。 今日未瞓醒。 你呢你自己揀我嚟作啦。你咁巴闭咁样。 雪中送炭，雪中送炭。 咪讲咗雪中送炭，屙俾你炭下。 咁 样 嘛。屙俾你长炭。 咪囉。 好好啊，我睇呢个佳句。好下一个。 仲有冇啊？仲有冇啊？ 唔讲呢个啦，讲第二样嘢。 我觉得呢个几好啊，嗰啲猫。 哦，你好。 仲有仲有一种识个得意噶，嗰啲叫面具猫啊。而家原来你戴咗面具，即系咧佢成个好似戴咗嗰啲面具。 系啊，我咪就话呢啲梭罗咯，梭罗咪就 系 嗰只。系 好戴咗面具 咯， 好靓噶嗰啲。 佢下边系白色嘅。 系啊， 针插银瓶。 哇，针成成针啊！ 针咪发针，你点咸湿啊？ 金针插咩啊？ 银瓶。 金针插银 银 瓶系 银色嘅银，花瓶个瓶。 我知个身系银银地、灰灰地嘅，个头系嗰只耳朵系金色嘅。 金针 啊， 系啊， 即系咪就 好似上针啊？ 系咪又系嗰条尾啊？ 系啦，尾 金针插 即系尾，即系 条尾系 金 色嘅， 金黄色嘅， 金黄色嘅， 银瓶银色， 白 色 嘅， 白色猫， 银银灰灰嘅， 系啦，好，继续吓， 啊，我哋有转机啊，开始，我哋好快啊，估得， 沉江月， 沉江， 呢只猫啊，似猫奶，沉江月， 江边个月啊？ 月亮个月， 沉江，沉啊，即系江大江， 沉咗落去。 我个肚个肚系白色嘅，沉江月。 猫身系乜嘢啊？ 猫身沉江江啊？白黑色。 系啦， 即系 个 肚 系 白色咯。 冇错啦，就好似个月亮沉 沉咗嗰种，系好得意嘅。 系咪即系代表佢食肥咗，定系有 B B 咧？ 纯粹个色啫嘛，唔关事。 好似个月亮咁咯，佢话啊，即系弧形噶嘛，系嘛？ 圆月啊， 圆哦系会有 圆月 弯道。 我唔识唱嘅， 仲有嘛，老师？ 好，赤玉一把 赤， 赤玉啊， 唔系赤红嗰个赤玉， 赤系红色咁解啊嘛， 唔系，佢一把赤， 一把间 赤，一把赤个赤，赤玉，哎呀， 玉系一嚿玉个玉啊， 赤玉， 好靓嘅， 赤系玉色， 哦，我知我知，绿色嘅，冇绿色猫嘅，不过 系咯，冇绿色猫， 赤玉冇绿色猫，我未见过。 赤肉啊， 冇噶，冇青色猫。 我哋平时嗰啲家猫见唔见到噶呢种款？ 有 三色猫， 赤肉系间条色嘅， 唔系。 佢呢个都 系。佢另外仲有一个名叫萧飞练喎。 萧飞练，萧飞练 ，Sylvia。 云， 萧飞练啊，萧飞练啊， 萧飞练。 萧系云萧啊，萧，即系有个雨头，然后做个照嗰个。 消费链， 链系 链， 即系白 云 嗰种颜色咯，系咪啊？白色咯，即系 啱啦。纯白嘅猫就叫做赤玉，或者叫做乜嘢啊？ 消费链， 消费链， 消费链。我中意叫做消费赤玉都好，我都好日本啊！赤玉，即系纯白嘅猫啊，有一期好兴噶，系啊。 好， 赤玉即系白猫。 挂印拖枪， 哇！挂印。 拖枪， 拖住支枪啊！ 系啊，点 解 唔系枪都系个尾嚟嘅，尾巴嚟嘅。 啱啦。 挂印点解啊？ 边个挂？ 挂住个 挂住个挂挂印啊！印即系脚。 唔系印水嗰啲印啊。 印 印章嗰啲 印。印章个人 系啊， 黑色嘅 脚将军咧， 黑色嘅脚， 一笪笪一笪笪嘅花猫。 唔系。 挂印拖枪啊？ 深色嘅，深色嘅， 黑色嘅尾巴。 又系黑色嘅尾巴， 枪因为支枪黑色 挂印咧， 系啊，挂印佢背部或者个头嗰度咧有啲黑色嘅毛， 哦， 系啦，好嗱，最后呢一个啦，绣符，绣系绣花，绣或者叫雪地金女，金柳玉衣或者叫金女玉衣个女， 雪地都系 白 羽 王，白羽王，白羽王， 雪地金 白沟王或者白沟橙， 唔错。 有一半啱啫。 白扣金 点解冇三色嘅？我最中意就系三色嘅，冇嘅 三色 冇咪冇。 咁你啊，我真系想知道三色叫咩名啊？ 扣出嚟，扣啲种出嚟。 三色好靓啊，我觉得 系咩啊？雪地金咩啊？雪地 金女啊？雪地金女啊？ 系或者叫绣虎，绣系绣花个绣。 一定是白色，不知道扣咩雪地。 白色 冇白色， 冇白色， 雪地， 雪地系咯， 冇地。 瘦虎啊， 金金黄黄嘅， 即系老虎，老虎系黄色嘅， 系啊， 黄色嘅，瘦瘦，有啲瘦花， 有啲斑点喺上面嘅。 唔识 呢个系佢身上嗰啲黄色唔均匀嘅骨猫， 骨猫， 即系骨猫。 我仲有一个， 头先又仲有一个嘅。 系啊， 而家俾多个你， 佢冇乜概念噶嘛，马老师。 咁无端端又走多只猫出嚟， 叫做咸头啊咸咸碟， 咸 碟哦， 你最多噶咯，你最多 咸碟， 咸碟， 咸碟， 成屋都系 咸咸头啊咸蝴蝶个 咸碟， 咸碟， 点谂啊？碟碟碟碟，完全都冇颜色嘅嘅 咸碟 概念喺里边， 只猫系冇着衫嘅。 冇毛猫， 正确答案冇错。 冇毛嗰啲， 俾人剃晒。 系咪冇毛吗？ 唔系， 唔系。 系咩啊？ 蝶啊， 白色个嘴嘅， 有点 系 白色个嘴，白色个嘴 系啊，个嘴系白色。 咁呢个叫咸蝶啊？ 系啦， 真 系 唔知。 红日出，烟渐地高。银月在高挂，星不退休。 永恒定律，生命的源头。我们是幸运，每天都拥有。 如若果我身边的所有默然消失了，人生是否不会再有欢笑？ 好好的珍惜，好好的欣赏，为求在心中是美丽的回忆。 蓝蓝大海拥抱地球，银白是山岭高耸半空。 自然定律微妙的理由，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近年欧美国家对中国进行贸易、投资等施压，对香港带来不少压力，但是香港将压力化为动力，除了努力和欧美业界保持紧密商贸关系之外，亦都争取新兴市场机会。今年主要目标是东欧、中亚、非洲和其他中东国家。邱应华接受文汇报专访的时候透露，投资推广署初步计划在埃及和土耳其开设顾问办事处，加强在中东和北非等高潜力新兴国家的招商引资工作，争取在今年内设立。对于境外驻港公司的数目回升，截至去年年底达到9039间。邱应华说，其中大约14%是地区总部，认为一个很好的指标。另外去年有超过300间外资企业来到香港，而美国的企业数字亦都增加。他认为反映香港的发展机会仍然是非常强大。 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陈宗仪话，本港酒店和宾馆能够提供超过100,000间房，但是去年每日平均有17,000间房间空置，建议应该开放自由行，认为酒店业和零售业都会受惠。至于酒店人手，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年轻人的流动率达到25%。即使一年加人工两次，亦都留唔住佢哋。集团酒店已经申请输入外劳，例如输入厨师等，希望今年4至6月能够到位。陈宗仪又话，放宽隔离措施初期，有部分酒店因为冇人执房而开唔到房间，而家情况已经改善。消委会同机电处测试市面12款储水式电热水炉的效能表现同安全度，花洒式样本在其中两个测试表现较佳，至于安全测试方面，整体表现满意。12款测试样本分别是6款花洒式和6款无排气管式的电热水炉，当中7款是单胆款式，5款是双胆，售价大约1,300元到近7,000元。在安全测试方面，项目包括非正常操作、防触电保护和标示说明等，发现有2款花洒式样本未能够通过非正常操作测试，但是在正常操作下应该不会构成危险。另外，消委会测试发现双胆样本备用耗电量较单胆样本高，建议处方尽快纳入强制性能源效益标签计划内。消委会参考外国相关标准，检视40款益生菌膳食补充剂，有2款含不建议人类使用的益生菌，25款就标示不清，部分功效亦都欠缺实证，倡议当局立法规管。40款产品的售价介乎99元至788元，其中2款标示含有粪肠球菌。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卫联合工作组最新安全评估，由于粪肠球菌不稳定，容易被污染或者有变成病菌的风险，加上对抗生素曼古霉素有抗药性，不建议作为益生菌给人类使用。消委会又指出，40款样本都附有健康功效声称，但是现阶段研究仍然未能够确定不同益生菌种类怎样帮助调节人体免疫系统，亦都未有大型临床实验数据可以直接关联或者比较不同益生菌菌株的免疫功效。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今晚东风增强，展望星期二三风势颇大，本周后期日间温暖，下星期日和随后两三日气温显著下降。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32点，跌12点，总成交金额373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2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95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89.2升8毫，美团75.65升4毫，百度集团102元跌11.6，阿里巴巴70.15跌4毫，友邦保险64.9升1.45，药明生物30.65升1.15，比亚迪股份207.8跌3.2，理想汽车121.4跌4.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9，日元145.18，瑞士法郎0.853，加元1.339，人民币7.168，英镑对美元1.276，欧元对美元1.097，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35,948点，升371点，港金报19,180元，升180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56.34美元，卖出205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思婷同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消息，一齐睇下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噶，跟住睇下路面情况。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上环方向，近住摩星岭道有道路维修工程，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系车多。而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果栏。新界区方面，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有车多噶。而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而屯門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系车多。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因为水管爆裂嘅关系，红磡道去土瓜湾方向，近住红磡村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而另外，因为而家咧喺上海道同埋土瓜湾道交界有坏交通灯，而家咧，所以揸车嘅人士经过有关路口嘅时候咧，记得要加倍小心啦。重复一次，现时上乡道同埋土瓜湾道交界有坏交通灯，所以揸车嘅人士经过有关路口嘅时候，请加倍小心。同时，贵州街介乎美景街同埋土瓜湾道之间嘅一段全线现已封闭，而车辆沿住上乡道只能够左转去土瓜湾道。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马鞍山路恒安村落斜去沙田、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受到药物影响而未能够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可会被判监、罚款同埋停牌。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白宇饰演嘅男主角白术，上海同山医院心脏外科医生，才华洋溢但致命不凡。院长为要磨练佢，将佢调派到急诊科，不禁被大材小用嘅白术遇上强势嘅女主角萧燕医生，又会擦出啲咩火花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9:30，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日。 大家好，我是群姐。垃圾收费在2024年4月1号实施，市民在大厦或者食环署的垃圾收集点抌垃圾，一定要用指定袋包好，抌大型垃圾就贴指定标签，指定袋有9种容量，每公升售价1.1元，指定标签每个11元。如果你的大厦有其他安排，那就参考回管业处的通告，抌垃圾用指定袋，知清楚实冇错。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比特。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好，放松快人睇嘅时间啦。咁呢套戏最近睇咗咧，系一套8集嘅外国嘅劇集啦，叫做 The Stranger 陌生人啦。唔知在座嘅有冇睇到啦？有冇睇到喺度？冇啦。好啦，咁呢套戏咧，我觉得个劇本咧写得非常之精彩啦，系一套悬疑电影。开始嘅时候咧，就系讲一个好快乐嘅家庭啦，有爸爸、有妈妈、有两个仔。咁有一日咧，爸爸带住两个仔去打波咯。咁当佢坐喺呢个观众席睇紧个仔打波嘅时候咧，忽然间有个陌生嘅女仔走埋嚟话：，喂！你知唔知道你太太呃你啊？咁样，你做咩同我讲啲？我唔识你噶，你唔好理我系边个啦。我话俾你听啦，你太太喺几年前系咪试过大肚啊？即系怀第3胎啊？ 跟住系咪话俾你听冇咗啊 miscarriage 啊？系咪？系、 嗯， 但系其实系大话嚟嘅，佢从来冇大过肚。咁、跟住咧，你做咩同我讲？我唔信嘅，你唔信？嗱、我仲话多样嘢俾你听啦，你翻去 check 下你嘅 credit card 里边有一个数。你睇係咩數啦 ？check 翻你就知道佢呃你啦，跟、住就走咗去咯。個陌生人，佢追佢唔到。 嗯， 但係你 check 唔 check 咯？如果你係 check 啦， 點解係 check 咯？因為人都有好奇心噶 嘛，係咪啊？ 係啊，因為一個無啦啦走埋嚟，然後話俾佢哋聽你老婆幾時啊？ 幾時呃咗你？ 咪咯，咁你自己心中有數，到底有冇呢件事？ 佢就好愛佢老婆，好錫佢老婆。都去 check， 因为佢好似你话斋啦，冇理由唔 check 啫。 唔一定 check 唔 check 嘅话，咁呢套戏就落唔到。 系， 咁 又啦。 个问题系， 阿李小姐，你我中意你呢、這个。 对住 ，sorry， 我错。 好啦，咁佢 check 咗之后，发觉系一个咩网站咧？系叫人 fake pregnancy， 专教人点样扮大肚嘅，包括咧，佢会俾几个唔同 size 嘅假肚你啦，俾一啲假嘅嗰啲叫BB 嘅相你啦，即系嗰啲照嗰啲，即系喺肚里边嘅超音波啦。咁另外仲俾埋。一啲咧假嘅驗孕棒咧，即係點樣佢都會有兩條線嘅。好啦，呢、這個故事一路發落去咧，突然之間喺佢發現咗太太嘅呢個秘密之後咧，當然佢會同佢即係盤問佢啦，你點解要呃我咧？咁佢太太唔講住，我再遲啲先同你講啦。我而家唔想講住，但係跟住一 cut 咗另一單命案嗰度喎。咁最初睇咧頭嗰集咧係會有少少捉不著頭腦，點解無端端講緊呢個家庭嘅嘢 cut 咗另外一個命案咧咁樣？但係慢慢咧佢環環相扣咧，嗰啲人物同埋嗰啲事情係會拉翻埋一齊嘅。咁我睇翻好多嘅影評啊，或者啲觀眾嘅意見就話頭嗰六。至七集是真的很吸引、每一集你看完即刻按第二集即刻按第二集咁睇、因为它有很多的劇情安排呢是会一路 hook 住你的。不过我最后那两集呢就收得比较快同埋比较 hea 啲系啦，因为佢好多嘢系少少求其就埋咗个尾就算，咁个结局系有少少令人失望嘅，同埋佢最尾嘅安排多咗好多叫做悬疑位，即系无端端哦，原来佢同系咩关系？原来佢曾经做过件咁嘅事，系突然间生咗好多嗰啲叫做 即系为咗所有合理化， 系合理化嘅 嘢， 系突然间多咗好多 嘢，好讨厌。 咁有啲人嘅意见就有少少 好多讨厌， 破坏咗之前嘅。但系头嗰五六集咧，你系会觉得系好精彩嘅，成套戏个气氛啊，个剧本啊咁样。 系美国嘅电视剧啊， 系啦，八集《The Stranger》陌生人 啊，陌生人。 好，我今日要介绍嘅呢一套电影咧，就叫做《The Perfect Days》。咁啊，有几个嘅演即系个翻译嘅，就系可能叫做《完美的日子》，又或者叫做《我的完美日常》，系由我最喜欢嘅日本性格资深演员就系役所广司所做嘅。因为我都觉得好奇怪，即係佢个魅力系在于啲乜嘢呢？其实就真系你讲緊嘅就系话一个完美嘅日子，生活嘅日常。其实每一日我哋都有一啲嘅 routine 你必须会做嘅、其实佢里面大部分嘅劇情都系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佢每一日会做过嘅嘢。但係当中嘅话当然佢会加插咗有一啲比较特别啲嘅嘢，你都会见到啊呢一、這个其实都系一个人嚟嘅，即係当中都会有啲人性嘅。咁、但係个故事就系同埋点解要拍呢套戏嘅话呢，又系一个好得意嘅一个故仔。系啦，就请听我娓娓道来啦。 我等阵，我有一个差一句嘴。役所廣司系咪失樂園嗰个男主角啊？ 役所廣失樂園啊，唔系 日本嗰个， 系啦。咁但系嘅佢亦都系因为呢一套戏而得到呢一个就系最佳男主角奖，系康城影展里面系获得最佳男主角奖嘅。咁而嗰个系一个德国嘅导演咧，就叫做温德斯。好啦，咁啊讲开呢一位嘅德国导演，点解要讲佢咧？就是、因为佢系好喜欢日本嘅一位就系大师级嘅导演，就系、是、小津安二郎，大家一定会睇佢嘅嘢嘅，即系例如即系黑泽明啊，系嘛，又或者系即系呢啲咁样嘅，佢一定会又会喜欢嘅。咁所以佢会希望嘅就系以一啲嘅生活日常嘅一个剧情咧，而去讲嘅一个即系故事。其实好难有看点嘅，你谂下， 系啊，你又起身擦牙洗面有咩好睇？ 冇错， 但系佢如果拍到好睇咧，真系大师。 而且冇对白嘅，系啊，亦都讲先系完全冇对白嘅。但系佢唔系哑哑，即系但系佢系冇对白嘅，即系佢唔系话头先我哋睇嘅，我哋曾经有介绍过嘅，譬如可能系富都青年，佢唔系，即系佢唔系有呢啲咁嘅情况嘅。好啦，咁我哋讲啦，《役所廣司》里面所饰演嘅就系一位叫做平山嘅人，佢住喺一个非常之简朴嘅屋里面，每日嘅生活日常就系乜嘢咧？佢不断咁 重複又重複嘅。起身、刷牙、淋花、出門口，出門口一定會喺門外邊一度就撳一罐咖啡，上車跟住就揀一啲歌，揀嗰啲全部都係我哋好識嘅，就係七十至到八十年代嗰啲，可能 The Smith 啊，或者係 Van Morrison 啊呢啲咁嘅歌。跟住佢就揸車去乜嘢咧？去公廁嗰度進行清潔。其實佢係一個廁所嘅清潔工，日日也如是。但係佢係一個非常之仔細嘅人，譬如可能佢就係有啲小事裏面你會見到噶啦。就算佢擦完嗰個廁所都好嘅話咧，佢會用一個鏡去睇一睇個底嗰度係咪真係擦得乾淨嘅，用一個咁樣嘅演繹嘅方法嚟個，俾人哋知道佢係一個好仔細嘅人嚟嘅，亦都好盡責嘅。咁有人咧，亦都如果有人要入去再洗手間嘅話咧，佢就一定會好好咁樣好唔好意思企出嚟咧，就默默喺門口度等噶啦。工作完嘅話，永遠都一樣，就會去同一間嘅車站旁邊嘅小吃攤嗰度食嘢，去舊書局嗰度買一本書翻去就睇，睇完之後嘅話攰就瞓，日復一日，日復一日。就是这样爬、OK? 好啦，咁其实当然啦，佢我就觉得好奇怪，因为佢会去唔同嘅东京嘅厕所嗰度呢会进行清洁嘛。你会发觉嘅就係佢拍得啲厕所好干净。竟然我就係做緊呢一个嘅资料搜集嘅时候先至发觉原来呢一套戏来自乜嘢呢，来自一个叫做东京公厕计划。原来佢一部分嚟嘅、希望就係可以喺佢东京奥运嘅时候嘅话呢，佢就希望可以请嚟一大扎嘅艺术家、建筑家合作，而令到大家都唔想停留喺嘅啲污糟嘅公厕咧，改变佢哋嘅黑掌嘅黑板嘅形象啊，所以拍一套咁嘅片啊，系咪好劲啊？系啊，用咗17日时间啫，佢揾嚟日本资深嘅演员。其实咧，亦所讲先曾经喺一啲 interview 里面都讲过，就其实我都唔知点解会答复噶，因为我发觉嘅就系其实有冇人睇噶呢套戏？你就系拍一个清洁工，每一日就咁样刷牙、洗面、出去食嘢。咁跟住佢就德国知名嘅导演拍咧，就喺日本度全部咧就齐完成啦。其实个背后嘅意义系咁样嘅。好啦，咁当然我觉得个可看性喺边度咧，系在于平山一成不变嘅啲日常生活里面嘅话，当中佢有啲感情所在，有啲位置我觉得其实都几正啊。譬如有一个同佢一齐会去清洁嘅一个男仔，识咗一个女仔喺酒吧嗰度，个女仔跟中唔中意佢咧？点不知有一次嘅就系阿平山将佢有一盒佢好中意嘅盒带摆咗落去佢嗰个袋仔嗰度，到第二日嗰个女仔拎翻嚟俾佢，跟住咧喺佢面前嗰度喊，喊完之后锡咗佢一啖之后就走咗。咁跟住咧就我亦所讲师做嗰个平山咧去洗冲凉嘅时候嘅话咧，谂起呢件事佢就笑咯，甜笑。呢啲位置你明白嗎？ 我明白啊。 同埋嘅就係好細嘅啫，佢平時亦都係間唔中會去有一間嘅，就係有一個都已經係上咗年紀嘅一個媽媽生啦，佢開咗有一間嘅食店，佢會去幫襯嘅。咁但係咧，周圍嗰啲人都講嘅就係、是，次你嚟嘅話咧，俾你啲係最大碟嘅，你個杯酒啊最大嘅。咁佢自己都暗喜嘅。咁點不知道點解有一次佢早咗去，就見到呢一個女人同埋一個男人喺嗰間食店裡面喺半開嘅門嗰度，佢攬住。咁跟住佢即刻好驚啊，蒼狼而離開咗個地方之後嘅話咧，佢就去咗個便利店嗰度買咗四罐啤酒，買咗一包煙，坐喺個河堤邊嗰度就喺度食煙。即係呢啲咁嘅好少， 佢好失落， 其實佢 係 中意佢啦。 個媽媽生即係好朋友，但佢都唔中意話又原來佢又同另一個男人， 另外 個 男人一齊嘅， 即係呢個妒忌心。 系 啊， 啊， 我觉得喺呢咁嘅细位里面嘅话咧，佢你明嘛？即系呢啲好少嘅位置，你就要佢写得好好。例如佢个侄女同佢之间嘅相处，咁佢个妹嚟去接佢个女走，到最后尾嘅时候同佢讲翻佢屋企嗰啲嘢，咁啊知道佢应该阿平山同佢屋企人系唔啱嘅，咁而系啦，咁跟住就当佢再同佢讲话得啦，多谢你，咁叫佢走嘅时候嘅话咧，佢就喺度喊啊，系啦，咁你就发觉其实佢都系个有血有肉嘅人，虽然过住一啲日复一日嘅。是人哋唔会见到佢 嘅 一个就系厕所清洁工嘅工作，但系其实佢都系一个人咯。咁我好喜欢佢呢啲位置。 但我想好奇就系一个德国嘅导演拍一个日本嘅电影，其实同一般嘅日本电影有冇唔同咧？ 冇，我觉得冇。但系我就觉得其实佢有好多嗰啲可能系镜位啊，又或者系佢哋嘅处理方法嘅话，系真系好向小津安二郎佢嘅一啲好经典嘅，即系譬如可能佢全个即系嗰个 screen 你睇到。好多唔同嘅嘢，咁佢係如实地去话俾你听，其实佢少少写实嘅一啲拍法嚟嘅，咁囉。咁其实我觉得真係我估唔到囉。我觉得就点解佢会攞到呢一个最佳男主角呢，就係、是、喺最后尾嘅嗰一首歌，我諗大约係4分钟。 佢自己一個大頭。 嗯， 系啦，究竟拍佢啲咩嘢咧？系、 嗯、 啦，你睇啦。 即系前面嗰半月都未将佢嗰啲叫咩啊淋漓尽致嘅演技去展现出嚟嘅。 有噶， 就系、是、最后嗰时。 有噶，嗰啲就系佢冇佢冇佢冇对白噶，佢、嗯、基本上系冇对白。 即系成套戏都系。 佢全部都系佢嗰啲眼神啊。 咁佢真系好好睇先吸引啊！ 系咧， 好 两分系两个几钟啊！ 哇， 系啊， 但又唔闷嘅。 我唔觉得闷咯、啊， okay. 可能因为我太喜欢佢。 好，今日咧介绍一套咧2023年嘅中国大陆嘅犯罪片，咁、 嗯 那个名咧，我觉得都几中意，叫做《涉过愤怒的海》啊，《Across the Furious Sea》啊，咁啊讲乜嘢嘅咧？咁我唔剧透住谂，但系讲下演员班底先。我系睇完佢哋个 poster 咧，我就即刻喂唔得，一定要睇，就系、是、有我最中意嘅两位演员黄渤同埋周迅，系啦，斋呢两位都已经要睇啦。咁之后咧，仲要特别介绍两位嘅年轻新代嘅演员，叫做张佑浩同埋周依然。两位年轻嘅演员咧，不但有呢个电影嘅镜头嘅面孔啦，同埋佢哋嘅戏咧，都系做得非常之好。特别系个男仔，我好中意嗰个男演员嘅、嗯，即系年轻嗰个男演员。 嗯、 好，咁呢个剧情系讲乜嘅咧？呢个犯罪电影其实咧就系讲阿黄渤饰演一个叫老金嘅一个中国渔民，咁啊每一日咧都系为咗要供个女女去日本读书咧，咁就不断去捕鱼啦，出呢个公海度捕鱼。咁、嗯、一日捕鱼嘅时候咧，就收到前妻打嚟嘅电话，佢话喂。死佬，我哋个女喺日本唔见咗，咁之后咧个镜头一转咧就已经讲咗，佢哋呢一对父母咧就飞咗去日本咧去寻找女儿嘅下落啦。咁其实佢哋揾即系去到日本嘅时候咧，佢就发现咧，其实女女喺失踪之前咧，其实系同呢个男朋友喺日本识嘅，但系都系即系头先所讲话好中意嗰位年轻嘅男演员，咁就叫做李苗苗啊，系啦，佢饰演嘅角色叫李苗苗，咁就系最后一次通讯啦，同埋佢哋一齐住嘅，咁于是爸爸咧好理所当然咁样就喺呢个住所揾呢个李苗苗啦，咁但系当佢开门嘅时候咧。正正就係呢個李苗苗去應門嘅，不過佢就話扮啦，哦李苗苗唔喺度啊，我只係佢嘅室友咋，咁於是咧就放過咗去捉呢個李苗苗嘅機會啦，因為佢已經搭咗飛機翻去中國，咁、 嗯、 但係呢個時候咧，爸爸就收到日本警方打嚟嘅電話，就話誒、哎、我哋都揾到你女女啦，不過係揾到佢嘅屍體， 嗯、 而喺屍體咧上面發現咗佢身中咗17刀喺佢腹部，同埋咧亦都發即係。死之前啦，俾人哋有啲性侵嘅行為發生過啦。咁於是咧，嗱呢一個咧就係第一個好睇啦。爸爸媽媽去又係喺個認屍房度認屍嘅時候，咁阿黃渤同埋阿佢媽媽，我唔記得咗個名啊，唔好意思，佢媽媽個名我唔記得咗。但係仲有一個中國嘅女演員嚟嘅。咁佢哋兩個去得悉呢件事嘅時候，佢哋嘅反應啦又好唔同啦。同埋其實阿黃渤成套戲咧。真係可以叫由頭大到落尾，佢嘅情感咧係隨住個劇情發展咧，一步一步咁樣去嗰啲恨啊、憤怒嘅情緒啊，係好多層次嘅。咁所以呢一個位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好，咁之後啦，翻到去中國嘅時候咧，咁啊黃渤咧都好鍥而不捨咁樣去追查呢一個男，即係佢個女女嘅男朋友同埋佢屋企人嘅下落啦。亦都喺中間嘅時候咧。揾到阿周迅啦，就系、是、饰演呢个男朋友嘅妈妈。咁、 嗯、 面对呢个咁歇斯底里嘅黄渤咧，阿周迅就话啦：，如果我俾住系发生喺我身上，我都会比你更加疯狂、嗯。不过，请你俾3日时间我，我希望呢3日时间咧，我会帮你揾翻我仔出嚟，同埋我会将佢大义灭亲咁样送俾警方，交俾法律去处理。咁但系睇到呢度嘅时候咧，我都谂啦，究竟呢个周迅佢系做得好诚恳嘅？究竟大家系相信佢真系会大义灭亲啦，定、 嗯、 系其实佢想？叫做係用呢三個時間去拖延阿黃渤、 嗯， 去送走佢仔仔咧，你覺得點咧？咁、嗯、佢真係大義滅親，定係佢？ 我覺得唔會，我覺得一定係有啲詭計，有啲故事喺後 面、嗯。從劇情上面發展應該點咧？例如前輩， 如果是大義滅親，冇戲做 啦。冇錯啦，咁其實咧，佢就係、是。用呢三個時間咧去幫仔仔點樣去搞去送去外國嘅，咁、 嗯、 但係之後嘅劇情咧其實都係好大篇幅咧係講阿周迅同埋阿黃渤點樣去為揾到佢仔仔同埋要送走佢仔仔嘅呢件事上面咧不斷角力，同、 嗯、 埋我好中意咧佢哋呢一個電影嘅拍攝手法。好多俾阿黃渤同埋周迅嘅大頭、 嗯， 我覺得咧成套戲兩個零鐘咧 睇演技， 睇一個咁好兩位好演員嘅演出咧，係一個好好奢華嘅享受。我覺得、 嗯、 真係佢哋兩個嘅微表情啦，佢哋嘅情緒啦，係場場都唔同，而且係一步一步有個層次同埋層遞嘅。咁、 嗯、 最後究竟呢個仔仔有冇成之於法？又或者最後其實佢最後都係嚟個反轉嘅，真正嘅兇手係又咪仔仔咧？咁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嘅，係、 嗯、 啦。咁、okay. 就最後都係想講一句，佢個 電影最後的結局啦。咁我雖然而家唔透露啦，但其實佢想表達一樣嘢，就係原生家庭對於小朋友成長的一啲影響，無論係仔仔啦，定係俾人殺嘅呢個女死者呢個女女咧，都係有各自背負住自己原生家庭的一啲問題。咁、大家都可以睇下啦。 好多謝推介。 好，我介紹嘅都係一部國內嘅電影，同你又係啊，同阿瑞瑞講，佢係一個法國導演嘅，2015年叫《狼圖騰》，狼係一隻狼嘅狼。呢、這個原本是一本幾出名的書嚟嘅， 應該有一段時間是 好興 嘅， 好 hit 嘅，係啊， 好厚嘅， 係啊，嗰後同埋個封面有一隻狼，有個月亮嘅， 冇錯。 咁呢一套戲咧就係話講一個知識青年，60年代佢要派咗去內蒙古嗰度做嘢，佢喺北京嗰度過去嘅。咁去到嗰度咧，發覺好喜歡當地嘅民族啊。天空啊、草地啊等等，但系咧嗰度啲族人话俾佢听咧，你系即系城市人啦、啊，话俾你听就系话呢度有狼嘅，要小心。不过我哋都唔会杀佢嘅。咦，佢都好奇怪，点解会咁咧？佢解释俾佢听，其实狼咧系佢哋个族嘅一个天赐嘅嘢嚟嘅，唔可以杀嘅啲狼。咁亦都话俾佢听，狼其实系好聪明嘅动物，好团结嘅动物。咁佢就帶個有個即係手嗰啲族長咧，就帶佢去睇啲狼。哇！點解你抱住啲黃羊？佢哋有啲黃羊，唔係佢哋養嘅嚇。啲黃羊就係啲野生嘅。咁佢哋族人都有養羊啊，同埋馬嘅。就話啲狼點解會抱住佢咧？佢話係啊，佢哋咧就睺住佢哋食飽嘢啦，啲羊跑唔喐嘅時候咧，佢哋就會空群而出。咁咪撲殺佢哋，同埋咧所有嘅狼咧都係馴養咗嘅狼嚟嘅。哇！你淨係睇嗰啲動物咧，其實真係幾好睇嘅。咁譬如話佢哋準備號令，成班狼撲出去捉嗰啲羊嘅時候咧，佢哋唔係一夜就咬死佢哋，將佢哋趕到去冰天雪地嘅時候啊，將佢哋趕到一個湖嗰度，全部啲羊就死曬。凍死曬，第二朝咧僵硬曬，然後咧佢哋就慢慢食，同埋啲狼咧就會拖翻去個巢穴嗰度。 咁咪叫冰鮮羊？Sorry， 啱啊，係啊， 其實幾好笑。咁啲人咧，亦都係攞佢哋啲羊啊。 哦， 係啊， 同佢哋爭。 係啊，即係亦都會留翻啲俾佢哋。 哦，留翻啲。係 啊，留翻啲俾，一定要啊，因為你要保持個生態平衡嘅。咁、那個人就因為佢第一次見到咧，佢食啲羊咧，佢覺得好唔中意嗰啲狼，點解你咁衰啊咁樣樣？其實佢解釋翻俾佢聽咧，佢咁點解你唔殺曬啲狼啊？咪保護佢話唔得。呢個成個草原咧，你必須有。狼去食翻嗰啲黃羊， 因為你嘅食物鏈係需要嘅，就係係咪？ 冇錯啦， 唔同一層一層噶嘛。 啊，如果啲羊咧黃羊食曬嗰啲草咧、就變咗係沙漠化噶啦，這個就唔得噶啦。但係咧呢個後生仔咧唔聽嗰啲老人家講嘅，佢做了一件好錯嘅事，佢捉咗啲狼仔啊，佢自己收埋嚟養。結果咧，即係釀成咗一啲嘅 災難， 係啊事故出嚟、我覺得係好睇嘅，同埋你反映翻。到咧，原來咧，狼係真係啲好聰明嘅動物，同埋咧，其中有一場戲，我覺得幾深刻嘅。咁有個領導嚟咗，咁有人鬧佢：，哇！你咁衰㗎，你咁樣樣，啲人咧就唔會中意你。個領導講一句：，我哋做領導嘅唔係要啲人中意我哋，我哋嘅職責咧就係要管理好呢個地方，所以實有人唔中意我哋。啊，裏邊嗰啲對白啊內容，我覺得真係幾好睇，係啊，大家不妨睇下啦。 狼圖騰。是吧 狼圖騰 OK 多謝好24度一分出嚟收到59%聽下風 show 快人先聽新聞報告回來繼續有淑女關注組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樂觀豁達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處變不驚用鬆容的態度去面對命運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化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彩，有无数唔同嘅关注组令我哋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嘅关注组当中，我哋只系关注我哋关注嘅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阿兰你好， 兰兰， 淑女你好， 马家姐你好。 系啊， 大家好， 系啊，啊风骚坏子会又嚟啦，风骚坏 子会， 坏 子 会 会唔会教坏人噶？ 唔会嘅，系啦， 我 惊 未教坏人， 系啦，我都惊， 系我哋嘅 bad example 嚟嘅， 或者系 bad influence。 B A C K 个 back 系啊 ，B A C K 哦 ，OK 嗱，咁我哋会讲翻嘅就系上个礼拜咧，我哋曾经嘅就系应承过大家喺2024年嘅要做嘅嘢， 系咩马家姐？ 对自己健康啲，我就话系行路嘅，由5000步开始，每一日嗱，我真系有做噶，我话你听，我上个 你个计步器咧？ 在个电话度， 喺个肚度， 攞个电话出嚟睇下你今日 系一部， 睇下你个 record 点样， 对下，我点解惊啊？眼斩斩，讲嘢都窒窒机咁样。 上个礼拜一未装嘅，唔知你揾咗边个帮你装？ 唔系，好似系欣欣帮你装噶， 欣欣帮我装啊？ 好似系啊！ 哇，你使唔使搞到咁大件事啊？ 你系监制帮你装？ 系啊，装咗未啊？ 你嘈够未？ 定系其实就系喺个窿嗰度咁样装， 监督住你 咁样装。 唔系，我真系特登早唔系迟两个站落车， 系 行翻去嘅。 嗯， 但行咗一半咧，哇，好热。 咁啊点？咁啊点啊？咁啊点啊？ 系 啊？ 真系啊？哇！对得住我哋啊？ 系咯。 咁啊，即系咁，即系点啊？ 即系你行翻屋企？ 你唔坦白代表乜嘢？你坦白， 你 之前你都好坦白噶。 翻工啊？你係行翻 屋企， 行翻屋企， 咁都要攞衫噶嘛，係咪啊？熱得 除衫咯，係啊，係可以噶。 夜晚有幾熱啊？香港 係咯，呢個藉口一， 因為我著呢啲衫啊，過頭笠呢啲衫咧， 好厚， 喺度街咁樣剝出嚟好肉酸。 你剝咗兩隻袖咯， 去廁所剝咪得咯， 或者剪個肚喺個肚度剪開嘅， 一路冇嘢啦。 係啊， 你企一陣咯，或者 再 行。 咁今朝行咗幾耐？跑几 多 步啊？ 半个钟头， 半个钟头几多步啊？ 嗯， 又唔知几多步， 3000咯， 3000零，3000 未必有， 有啊， 系嘛？ 应该有嘅， 系真系有。 哦，我明啦，你以后若果系咁样嘅话咧，你咪行到咁上下嘅时候，你褪翻头啊。 仲有， 仲 有，我由上个礼拜开始，我已经放工，我系行落去九龙塘嘅。 哇！ 我冇 做乜嘢啊？喺九龙塘度食嘢啊？佢系行落九龙塘 食， 佢行落去做乜得噶？ 唔系 先搞 车，唔系 咁样打个边炉先。 第一，我以前系搭 van 仔落去嘅。 哦，搭 van 仔落去食嘢， 系啦。 咁而家就变得行咗落去食嘢，你觉得你自己有进步啦？ 都算系嘅， 有少做起啊， 非常好， 真系 好啊。 咁你过去嗰个礼拜有冇行够5000步啊？每一日 冇 夹埋啊， 真系冇，系啊。 咁平均 咧？3000到4000。 平均3000到4000，即系未达标啦。 其实唔系争好多啫，系嘛？ 对于佢， 如果每一日都系3000到4000嘅，即使话其实加埋嘅话都啊，唔系争5000步。 每一日 系啊，每一日佢每一日争1000步啊嘛。 系啊， 咁就如果系嘅话，打运拉运嚟讲嘅话，就成个礼拜就争5000步咯，起码。一个星期一至五啫嘛，我睇4个星期6星期唔做噶啦。 躺平屋企 系啊，冇错，系好算唔讲佢啦。 咁我哋都要帮助佢，睇下有咩解决方法可以去到5000嘅。你覺得有咩解決方法？ 難，真係 不嬲噶啦。 如果你做節目咧，每一日你星期一至星期五都 翻 嚟噶啦， 行落去就得噶啦。 原地踏步算唔算係啊？原地踏步都算噶嘛。 因為佢有 同你講過，冇錯。其實你咁樣已經得噶啦。 好，我再試下。 係啊，即係你得閒你就起身係嘛？跟住佢就係你積少成多嘛。 冇錯， 係啊，你做一個節目，你3個鐘，我當你每一個鐘佢可能你行，你就係咁樣就原地踏步50下，係 啊， 係咪？你加加埋埋嘅話，嗰度有200多下噶咯喎。 就係呢個後門有個樓梯嘅。 對啊， 行上行落。 係啊， 你行平路都啦，喺度兜圈咪。 係喺度行嚟行去咯。 係咯， 你有計步器噶嘛？佢都會計噶嘛。係 啊， 係咯。 我哋都為你好， 出去行。 你睇佢有好唔誠懇，佢個有 好 唔誠懇。 係 啦，所以其實你。知道佢就係唔會做嘅， 你咪講我咯。 係啊，你咪講啦，我照唔行。 我唔行。係啊，佢心裏面就係咁樣。 我帮你读你嘅台词出嚟。 我冇， 你即时翻译。 希望你真系好好认真咁样对对。對你的健康 冇錯， 就可以偷懶。 你要投資呢啲咁樣嘅好嘅嘢落去你嘅健康度，係咪？好到我，我有影相俾你 plan base， 係啦。咁我有一次我就食咖喱啦，跟住我就影一張相俾佢哋啦。我真係有做嘅，係啦。我食咖喱，我可以食其他嘅咖喱，但我嗰日我食咗一個就係蔬菜雜菜咖喱。咁跟住我就好開心，因為咧阿懶係即刻有回應同話俾我聽嘅，就係話你唔好食曬啲汁，你唔使話俾我聽，我已經冇啦。系啊，我冇食晒汁，系啦，咁但我食晒饭啊。 点解啊？啲汁， 我同你讲咗好耐咯，讲咗一年噶啦，啲汁里面有啲咩问题？点解？ 哦，有盐啊、钠质啊，嗰啲啊， 咪系咯， 比较咸啲嘛。 系啦， 其实我特登咁讲嘅，等啲听众都知啊嘛。 非常， 啲听众知系你唔知啫。 其实系啊。 对唔住咯， 系啊，咁我就会逼我自己，可能嘅就系唔单止系一个礼拜里面一日啦，其实有时如果可以嘅话咧，我有 两日 系啦，两日啦，或者就系其中一餐 啊， 系啦，就食素咁样，系啦，我真系觉得系舒服啲嘅。 咁你有冇觉得自己个大便嘅话系畅通咗？ 非常。原來改善得最快嘅係你嘅大便，係啦，因為佢多咗一啲纖維啦，係啊，多咗一啲水啊，我估係嚇，所以其實係舒服咗嘅。 正確， 嗯，就係咁啦。 呢啲咪好嘅 Good example 啊， 如此好到小人妹。 我就點講咧？irregularly 咁樣做一啲健康嘅習慣，即係當我唔使做嘢嘅日子咧，我就可以早到瞓覺啦。我同自己講，我今日譬如可能我十一點就要沖涼啦，咁之後咧十二點幾咧就可以乖乖地就瞓咗覺啦。 我係沖一個鐘㗎， 唔係咁即係我早啲沖涼啫，但係中間沖完涼可能。食 下 水果啊，即系睇下今日嘅剧本啊，咁样 系啦。 咁呢啲就会，我唔系我琴日都十二点几瞓咗觉，好开心。 哎呀，好乖！ 你唔觉得我今日特别精神嘅咩？ 唔觉，我就觉得你今日系佢今日嘅精神变得二郎神， 特别加现啫。之后仲有嘅，因为我近排咧嘅饮食习惯咧就我食少咗啲 carbs 嘅，夜晚我就特别唔好食咁多饭，咁就食多啲肉啦。protein 咧食魚啦，同埋會食多咗生果，因為有一排我戒咗生果啊，有一排就食菜，但我呢排我想食翻生果。 點解你好戒唔戒戒生果？ 因為唔係啊，我有呢個咩話 腸 易激綜合症啊，咁所以呢排又 食翻多啲。 我見啲便便又健康翻啊，咁所以不如食翻少少。 你食完飯有冇幫你媽媽洗碗啊、執台啊？ 咁就真係冇嘅，唔係我出面食啊，因為我出街食啊。 哦，夜晚黑出街食生果， 唔系夜晚嗰餐出街食饭，通常而家，同埋咧我食个晚饭都比较早，可能我系讲紧七八点就食咯。我平时可能夜啲，我平时咪话十点零钟都食晚饭嘅， 即系早咗食饭， 好嘢， 系啊，一早咗食饭 有改进。 咁即系三个入边咧，就有一个咧系咯，有自知之明。 你都有进步噶啦，马家姐。 我哋都希望你慢慢进步啦。 系啊， 你起码有喐先啦，系咪？ 我有喐啊。 系啊， 系啊，佢有喐嘅。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要重复翻我哋上个礼拜同我哋讲嘅，就系话嚟紧嘅话有啲咩 流行 啊，系 啦，今年嘅流行嘅嘢。咁我哋上次就讲到话，即系一啲 plant based 啦，系啊，有蛋白质啊，做一个健康嘅饮食啊，等等咁样啦。咁我哋就继续翻咧今个礼拜，咁我哋咧就有呢个美汁，美汁大家应该有听过。 好好啊！ 元素周期表嘅简称系咩 ？MG 非常好。 佢嘅 relative atomic mass 系24啊，好似。 好啊，佢化学女嚟噶， 化学才子， 好才子。 sorry， 我化学才女啊。 好，系啊，咁嗱，镁质其实都好重要噶，咁。帮助我哋身体咧，其实蛋白质嘅合成啦，对肌肉啊、神经系统啊、血压啊、血糖嘅调节咧，都系非常重要嘅。咁通常我哋喺食物入边咧，譬如一啲 香蕉， 一啲嘅菜，深绿色嘅菜啦，系香蕉都有少量嘅，坚果、坚果啦， 坚果、 豆类啊，即系嗰啲鹰嘴豆啊，雞心豆啊，嗰啲等等咧，其實一樣咧，咁紅豆啊、黃豆啊、綠豆啊等等， 即係豆類嘅嘢， 豆類嘅嘢。咁同埋即係我哋講嘅海鮮， 係 其實美質都多嘅。咁啊，考下大家啦。 好， 咁嗱，今次咧就唔係話邊個最高啦，我想你哋排列以下四款嘅美質，係啦，由高至低去排列。係啊，你話簡單啊，平時我而家俾你排列啦。 A 南瓜子 ，B 黑朱古力 ，C 三文鱼 ，D 腰果。 嗯 嗯，咁由高至低排列啦。 高至低，第一个三文鱼， 我都系觉得 系 鱼， 跟住咧第二 核桃啊。 腰果 啊，就腰果，腰果，腰果， 我觉得系南瓜子。 系， 喂，你自己做啦，你骚扰我啊！ 咁人哋叻又唔得嘅，大过你又 唔 得 嘅，你食又 唔 俾嘅。南瓜 腰果， 系啦，跟住就系黑朱古力， 最尾就系 黑朱古力。 好 ，OK 啊， 马家姐咧， 腰果、三文鱼、南瓜子、朱古力。 嗯 ，OK， 我咁排， 系冇人啱嘅。 哦，吓，我最 最劲最劲最劲 最劲嗰个，大家估咗先， 南瓜子。 就 腰果 啊，晒只啱 哇！南瓜子 南瓜子 系啊， 之后 每一百克咧，其实有六百毫克嘅。 哇！有冇搞错啊？ 好贵， 南瓜子香港买好贵嘢， 好贵系 系啊，好少嘅啫。 我唔中意食嗰啲嘢，我觉得自己好似只鹦鹉咁。 你有时捞埋落去 啲 肉嘅食嘛，鹦鹉你大咁食就鹦鹉啦， 系啊。咁又似鹦鹉又如何？健康嘅话， 系啊，都系咁话， 系啊， 咪咯， 美质高啊嘛，系咪？系啦，咁第二咧，大家讲第二，三文鱼， 腰果， 核桃， 冇核桃啊， 腰果， 多余嗰啲人， 腰果， 腰果， 腰果， 腰果系啱嘅， 我答啱啦， 腰果， 第二系腰果，233毫克每一百克入边， 唔公平啊！我投诉啊！阿懒问呢个问题之前啊，佢话海鲜系比较多，就听咗佢呢句说话，仲作咗 notes， 之后佢而家话三文鱼个条条都估错，咁你怎么海鲜比较多啦？ 嗱，我就讲系坚果，你有冇听过次序噶？有 佢都有讲坚果， 深绿色，真系唔听书嘅小人妹， 系啊， 对唔住啊，懒问。 打 死！炸！ 咁即系其实到 第三 就系三文鱼， 第三系咩？再估啦， 黑朱古力， 冇错。 有冇搞错啊？ 系啊， 解嘅， 系啊。点解冇得解嘅？即系点解你个肚会多啲脂肪？点解即系 关唔关个肚事啊？ 佢嗰个有得解，佢嗰个就解系啦，就因为懒系啦。 唔系即系每样食物嘅成分唔同，即系你边个食物系多啲呢个成分咯？ 因为会唔会系黑朱古力？其实佢都系坚果类嘅嘢，因为佢系可可嘛，系啦，佢系好似可可嘅油啊嘛， 冇错 系咯。所以因为咁样嘅话，所以佢高咯， 增强美质嘅吸收，可以食多啲呢啲。系啊，咁唔系话三文鱼唔高，但系佢都算高。高噶啦 ，OK。 咁好，下一个咧就维他命 D 啦。 嗯，晒太阳 非常好。 嗯，牛奶， 牛奶系要加入咗维他命 D 嘅牛奶。牛奶本来系冇维他命 D。 我自己同自己讲嘢，我牛奶啫。 系咩？咁你唔好对住个麦，你自己讲嘢。 马家姐，不如你讲一样维他命 D 嘅好处啊？我哋之前有讲过， 骨质 系啦，系啦，冇错， 钙质。 是点样钙质啊？ 眼睛 点样钙质啊？系咯，唔系点样钙质法啊？ 乜嘢？ 令佢制造钙质， 帮助钙质吸收， 系啦，吸收。 咁同埋咧，就系维持我哋血液中嘅钙质啦。因为你抽血，你会见到有时个钙质系啦。咁个钙质同埋咧磷质嘅正常水平啊，血液中钙质同埋磷质正常。 磷质英文系咪 lithium 啊？ 嗰個磷磷脂啊 ，phosphorus 啊， 係啊， 唔係我會 chemical symbol 係咁啊 ，P 啊， 完全正確 ，P 啊， 呢個化學 小 公主啊 ，call me chemistry little princess 啊， 做得好好啊 ，speechless。 好，继续。 咁所以即系磷质同埋钙质咧，都系对我哋骨骼嘅健康都系好重要嘅。 系。 咁另外咧，就系即系调节即系细胞啦、神经啊、肌肉功能啊、免疫系统都好重要。 哇，好好用，好犀利 啊！ 维他命 D 系啊，维他命 D。咁所以你 我哋系咪可以食一啲嘢去吸收噶？得唔得？ 你晒太阳啦、食物啦或者系补充剂都系有维他命 D。咁通常你唔够维他命 D 系好难察觉到嘅，即系除非有啲人好攰啊，但系攰又可能你铁质唔够啊， 或者系 B 唔够啊， 系啦，即系抽血就会容易见到个维他命 D 个水平咯。咁又俾大家即系高材生去估下先，咁啊都系排列啦。 啊， 维他命 D 咁啊有四个食物， 系 咁啊由高至低去排列嘅。A 三文鱼 ，B 鸡蛋 ，C 沙甸鱼 ，D 吞拿鱼。 哇！ 沙甸鱼吞即系有三只鱼系咪？ 系 同埋嗰只鸡 蛋。 鸡蛋 第一最高嘅系咩？为三名啲 鸡蛋 ，tuna 吞拿鱼， 沙啲 吞拿鱼， 有冇人再估过？ 哇，冇啊！三文鱼，三文鱼， 啱啦， 咁样。 咁其實有咩意義呢？係咪保質重重咁樣？ 第二係 雞蛋、 吞拿魚、吞拿魚、 雞蛋、 沙甸魚， 有冇？ 沙甸魚啱 唔啱？ 有 人中，有人中 沙甸魚。 沙甸魚哦， 係啦，跟住咧， 雞蛋、雞蛋、 吞拿魚、 雞蛋。 都是馬家姐 估乜都錯咁樣， 因為即估啊嘛，係啊， 係啊，咁最尾先去到雞蛋嘅，係啊，咁三文魚最多，鴨蛋都有嘅。 咁即是話，如果我哋要吸收多啲嘅維他命 D 嘅，就食多啲三文魚啦， 深海 魚、 曬 太陽、 曬住太陽， 係啦，深海魚係，因為油脂比較多嘅時候，咁維他命 D 係屬於乜嘢類型嘅？即係維他命啊，脂溶性定水溶性啊？ 脂溶性 非常好， 呢個唔係 啊，咁啊，即 係 佢， 我唔知呢個， 係 啊， 寫低佢啦，係。 唔係因為佢嗰陣未嚟上堂啊，所以 聽唔聽到啊，大姐？ 真係公道嘅啫，唉，真係啊，好彩你咁公道。 好再嚟咧，就係一啲對於即係抗氧化、抗衰老，同埋呢個 腦部 健康嘅即係 supplement 啦。 哇，呢個要聽， 即係我哋先講營養素，咁 omega 都係，但我今日想講兩隻營養素，一隻咧就係叫多酚， 多酚， 係啦 ，polyphenol， 咁都係植物嚟嘅，即係食多 plant base 係好嘅，咁啊對於即係抗炎性係好好啦。咁多酚咧，其實咧都係會分 聽多啲阿貝多芬啲歌得唔得？可唔可以都增加 多 啲 FUN 分？ 使咩笑啊？ 都好嘅，令到你心情可以 聽到啊，都好 多酚 係啦。咁好多食物，即係譬如一啲植物啊，一啲菜、一啲生果，多酚都比較多嘅，即係蘋果啊、啤梨。berries 啊，呢個西蘭花啊，番茄啊，紅蘿蔔啊，一啲嘅辣椒啊，孜然粉啊，黑朱古力啊，係啦，薑啊，綠茶啊，麥皮啊，椰菜啊，菠菜啊，種子啊，薑黃啊，全谷物嘅類。 其實基本上佢好多嘢都有多酚， 係啊， 係嘛， 係啊，咁所以你 plant base 嘅話，你就多酚嘅攝取量就多咗， 係啊。 系啊， 都要食西蘭花啦，佢又深綠色， 系啊，都可以。咁所以而家就係要講出唔同類型啊嘛，你唔係淨係食一種啊 嘛，淨係食一隻。 系啊，咁第二個咧就係類黃酮。咁類黃酮咧其實都係多酚嘅其中一個種類嚟嘅，咁都係即係植物入邊揾到嘅水溶性嘅物質啦，都係對抗氧化好有效嘅，都係腦部健康啊，降低呢個 真係要 係啊，降低呢個炎症啊。 個英文係咩話？ flavonoids 系啦，类黄酮。 你学识中文就够啦。 咁其实咧就讲到咧系即系食类黄酮比较多嘅人咧，个脑部即系退化认知能力嘅风险系降低嘅。 有啲乜嘢 快啊？食咩？ 黑提子、蓝莓、橙、车厘子， 全部都有食。 是吗 是啊。哇我哋真的估不到我哋仲有嘢未讲完的。咁但係时间关系嘅话呢我哋又将佢留待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讲下。 最衰嚟你啦成废话连篇。 我头。 好咁当然呢我哋喺下个礼拜嘅话我哋喺我哋嘅淑女关注组会再同大家关注我哋究竟今年我哋应该要做多啲咩嘢。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话，行管会开会之后决定委任现任副秘书长魏碧瑶出任秘书长，接替在八月退休的陈维安。梁君彦话：经过顾问公司协助招聘，行管会决定委任魏碧瑶，佢将会喺七月一号起出任后任秘书长，八月一号接替退休前休假嘅陈维安。 梁君彦形容魏碧瑶是最适合的人选，他在秘书处服务多年，由低做起，表现卓越。行管会深信他能够以最高的专业水平带领秘书处服务社会，应付新时代议会的需要。梁君彦又代表行管会感谢陈维安自2012年出任秘书长以来，除了令到议会运作畅顺，任内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包括一度剑拔弩张的行政立法关系，以及处理新冠疫情的事情等。消委会同机电处测试市面12款储水式电热水炉的效能表现和安全度，花洒式样本在其中两个测试表现较佳，至于在安全测试方面整体表现满意。12款测试样本分别是6款花洒式和6款无排气管式的电热水炉，当中7款是单胆款式，5款是双胆，售价大约1300至近7000元。在安全测试方面，项目包括非正常操作、防触电保护和标示说明等，发现有两款花洒式样本未能够通过非正常操作测试，但是在正常操作下应该不会构成危险。另外，消委会测试发现双胆样本备用耗电量较单胆样本高，建议处方尽快纳入强制性能源效益标签计划内。澳门政府宣布和澳门赛马会由今年4月1号解除经营合约，马会承诺马匹会在明年3月1号前运到外地，并且安排近600个员工的解雇赔偿，而马会土地无偿归还给特区政府。今日刊登的政府公布，行政长官已经授权经济财政司司长李伟农代表政府和澳门赛马会签署解约协议。澳门马会昨日仍然有赛事，而这份合约在2018年获续期到2042年8月31日，条件是去年年底之前需要再注资15亿澳门元，确保可持续发展，但是一直未见有新投资公布，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已经有传言会结束营业。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温暖和干燥，吹和缓日东北风，今晚东风增强，渐转多云，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和稍凉，本周后期日间温暖，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两三日天气转冷，最低气温降到12度或者以下。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6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19点，跌25点，总成交金额39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2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95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6.38跌一仙，腾讯控股289元升6毫，美团75.7升4.5毫，百度集团102.1跌11.5，阿里巴巴70元跌5.5毫，友邦保险64.85升4.4，比亚迪股份207.8跌3.2，药明生物30.55毫升1.05，理想汽车120.7跌5.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9，日元145.2，瑞士法郎0.853，加元1.34，人民币7.17，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096，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35973点，升396点。港金报1918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54.54美元，卖出205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一切吞没，可我从没害怕过，爱的人会带我走，带我牵挂那天走过街头吹的风，只是牵手不是占雨斗，寻常你回家像不舍的开头，安睡在梦里像故事的最后， 断人间麻烦鬼， 鬼在不同的国家、宗教和人都会相信存在的灵体。人死了之后没了个肉身，留下来的灵魂就会叫做鬼。鬼通常留在死的地方，或者他生前经常去的地方，亦都有人说附在他生前经常用的东西上面。如果那些鬼一直留在人间而不去投胎，我们就会叫他做游魂野鬼。为什么我这么清楚？因为我自己就是一只游魂野鬼。3年前某一个夜晚，我因为做嘢做得太攰，冇留意马路上有架的士正好快咁驶紧过嚟。我一只脚踏咗出去马路，然后就冇然后啦。因为成件事发生得太快，我足足用咗一个星期先至接受到呢一个事实。原来我已经死了。唉，我又靓仔又有事业心，咁快死即系晒了晒到晕啊！后来听啲有经验嘅鬼讲，只要我揾到一个人做我替身，我就可以藉住佢嘅肉身复活啦！哇，真系谂下都开心啊！所以喺过去一年，我日又揾，夜又揾，揾啊揾，左又揾，上又揾，下又揾，终于揾到一个啱做我替身嘅人。死火啦！突然之间落大雨，我哋做鬼嘅乜都唔怕，最怕嘅就系雨水。如果啲雨水淋到我身上面，就好似俾人类俾子弹打中一样，会好痛好痛，嗷嗷嗷，好痛！咦，嗰边有个女人上咗的士，唔好理咁多啦，跟住翻屋企先，我嚟啦。 睇到，哇！啲湿毛鸡咁样湿立立嘅，你搞咩啊？ 你真系衰啊，衰到死啊！出边啊，突然间啊，落大雨啊！ 落大雨 啊！喂，你接住我啲嘢啦，水滴滴，冇想我接到的士咋？哎，我入去冲个凉先，细佬。 咩啊？ 一齐啦！ 姑姑话话，哎呀，你唔好讲笑啦！我哋个浴缸成个盆仔咁细，你一个人坐都爆棚啦，仲叫我一齐点塞得落啫？ 正衰佬嚟噶，成日笑我。咁你啊，我冲凉先，攞张床单俾我啊！我啲毛巾啊太细张啊，围唔到我啊！攞张床单嚟。 知啊！ 呢个女人睇落都真系几肥，做佢老公咪真系随时俾佢砸死。 你点知？ 吓、啊！你同我讲紧嘢啊？ 呢度得我同你，我唔同你讲嘢，唔通同佢肥婆，唔同我老婆讲嘢咩？ 乜你睇到我嘅咩？冇理由噶！你睇到我，点解你唔惊我嘅？ 傻仔啊，唔系傻鬼，你 知唔知我喺你面前呢个系边个？ 梗系知啦，咪就系头先嗰个肥婆个老公啊嘛。 唉，你真系有眼不识泰山，嘿！我就系茅山派第十八代全真弟子何大法师公，我专门帮人辟邪治鬼、增阳运势、催财、催旺财贵、财运、催旺财运，总之讲得出嘅服务我都有。区区你呢啲咁嘅游魂野鬼，点逃得过我嘅法眼呢？ 果然劲啊，大师！估唔到你天眼咁犀利，真系甘拜下风。 喂，得唔使啦，闲话少讲，你呢只鬼入嚟做乜嘢？ 请求大师原谅。因为头先出面实在落好大嘅雨啊，我哋呢啲游魂野鬼俾啲雨水掂到就会好痛，所以谂住入嚟避一避啫。 嗯，本来咧与人方便啊，冇乜所谓。不过我同你讲定先啊，你啊唔好吓亲我啲屋企人。其实佢哋系唔知道我嘅真正身份 嘅。唔系啊，马大师，佢哋真系唔知嘅咩？ 佢真系唔知噶。你知唔知道我老婆同埋佢屋企全部虔诚教徒嚟，成日拉我上教会。所以我唔可以话俾佢听，我其实系一个茅山师傅啊！如果佢知道，一定唔肯嫁俾我噶。 唔系啊，但系大师，咁你有冇后悔娶咗你个肥老婆啊？ 诶，少少咁咧，不过冇办法，呢啲前世恩，今世果。我话俾你听，我前世其实系一只冇脚嘅雀仔。 啊， 有一日被只猫捉住， 哦， 好彩有一个啱啱行过嘅婆婆救咗我。 唔系啊嘛， 嗱，今世呢个婆婆就系阿肥，就是、我老婆啦。我娶佢系要报恩，你明唔明啊？ 哦，原来前世佢救咗你呢只雀仔，所以今世就还翻俾佢。 唉， 明啦明啦， 冇办法，咁上下啦。喂喂喂喂， 啊， 讲咁耐冇雨啦，快走啦。 好啦好啦。多谢你啊，大师。咁我告辞啦，我走啦。 阿翻嚟啦。 咦？呢位边位啊？ 啊，翻嚟啦。 啊， 我个女啊。 咦？零千金个样，生得好标致，成个模特儿咁。我想坐多阵啊，大师。 喂喂喂，你咁唔啱啊！ 阿爸，我乜嘢唔啱啊？ 我唔系同你讲。 咩啊？呢度得你同我啫嘛。 诶， 讲佢听啦，大师，你讲佢听啦。你话佢知而家有只好靓仔嘅鬼企喺佢面前，仲对佢流晒口水咁啊！ 你个死鬼，冇事冇事。嗱、 啊， 我公司有个同事成日做错嘢嘅，叫阿 Brian。咁啊，谂住听日翻去闹佢啊嘛。 应该啊。 我又惊啲雨太重咧，会伤到佢嘅心。 唔会噶。 唔会嘅咩？ 系。 系啊，好唔怕丑嘅嗰嘢。 咪系。 所以我想练习下。我头先咪试下咯。 喂， 你咁样做系唔啱嘅。嗱，你觉得雨啱唔啱 ？O 唔 OK？ 我觉得可以再有威严啲咯。 使唔使冚两把？ 最好就系揾只脚踢佢。 哦 ，OK， 你咁样做系唔啱，踢佢咁啊嘛， 系冇错， 好好好， 我唔讲啦，我入去换衫先啦。 好啦好啦好啦， 大师，我又跟埋入去啊， 唔准去 吓，点解啊？ 因为唔好换衫住，就嚟食饭啦。 我知，我好快就换完噶啦，你哋食先啦。 系咯系咯，你哋食先啦，你同个肥唔系同你老婆食先啦，我陪女女换衫。 岂有此理！你同我玩，我何大发在此，大胆入云，速速消失，急急如来你个叉！ 阿爸，头先你话乜嘢啊？咩急急如律令啊？咩嚟噶？ 冇戏名嚟噶， 戏名 系啊！急急如律令， 哦、 林正英做噶，有同事话好睇，谂住问下喺边间戏院做，我问下你知唔知边 间？咩啊？阿爸有套咁嘅戏咩？我都唔知噶。 唔紧要啦，啊，而家 OK 啦，你又去换衫先啦。 OK 啦嘛，咁、啊、我入去噶啦。 系、哎、好好，拜拜拜拜拜。好彩我宝刀未露啫，哎，手指划几下符就吓走嗰只傻鬼啊！ 喂，细佬，一凡啊！ 啊，一凡一凡，咦，喂，台上面乜都冇嘅，老婆你话食饭？ 嘿，人哋唔识煮嘅咩？出街日啦，我成日发烂西餐啊！ 吓、啊，你日日都煮紧饭，今日突然间话唔识煮， 阿老公啊，你老婆识煮啫。 我唔识啊嘛， 你原来你上咗佢身， 冇错，我今次睇下你耐得我咩河啊，大师！ 啊、我条拉链棘住咗啊，你入嚟帮下我啊！ 阿女，等等啊，而家唔好嚟， 冇啊， 我 而 家即刻入去啦， 冇啊，唔好俾佢帮啊！喂喂，啊 女啊，入嚟，三门三门，有啲嘢同你讲。 你做乜嘢神神秘秘咁噶？ 梗系要神秘啦。喂，阿妈咧，个肥婆咧， 佢出咗街玩啊！呢一排佢都好似怪怪地咁样噶，成日走咗出街之后又食啦又玩啦咁样。 你听我，冷静啲，冷静啲。 嗯， 佢撞鬼啊！ 你讲嘢咁似啲师奶嘅撞鬼啦！ 我讲嗰啲唔系嗰啲口头禅撞鬼咯，嗰啲我讲嘅撞鬼系真系撞鬼啊！ 哎呀你要吓死我啦！你阿妈俾鬼上身啦！ 你点知噶？ 吓咁我同佢倾个偈嘛， 哦、 我赶佢走，佢死都唔肯走，哎呀激死我！ 啊、你同只鬼倾偈啊？几时啊？我唔知嘅，乜你可以见到啲鬼噶咩？ 唉、哎，事到如今。我坦白话俾你听，我真正嘅身份啦、 啊！啊死啦！咁而家点算啊？ 而家要夹手夹脚赶佢走咯。 讲就易啫，点赶？佢系鬼嚟噶嘛？ 我有个办法。 哦、 我哋今晚等午夜12点。够钟啦，差唔多啦，点埋啲工具先，桃木剑、拎拎符咒、尘佛，得，好，今晚又要赶佢走。 阿爸，几时行动？ 差唔多噶啦，咪你好眼瞓啊，搞木面嘅咩？喂，帮我揸住道符，我哋行嘅阿妈房啊，嚟。 哦， 哇，瞓到咁冧嘅，啱晒啦。令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所有邪魔妖怪通通同我走啊走啊走！走！ 啊！老公啊！啊！仲唔瞓？后啱啱翻到唱 K 咩？ 咦？你冇事啦？啊！你醒翻啦？诶，真系嘅，你冇事啦？吓，系咪冇事啦？而家冇嘢。 死咩衰男？我连夹都唔认得。 哎呀，吓死我！哎，搞掂咯，喂，佢醒翻啦，女。哎，我啲功夫都算使得，我念几句啫，佢走咗啦。喂，不过稳阵计咧，嗱，我整咗道符水俾你饮，清清个底啊！喂，阿女，我头先嗰道符有得俾我， 撕烂咗啦！ 撕烂我道符？你做乜撕烂我道符啊？ 我中意 啊！你奈得我何咩？大师、 啊！哎呀，原来你又想埋阿女室，你真系麻烦鬼啊！走啦！ 故事带俾我哋咧，就系头先咧，我哋阿妈又咧讲一啲嘅 拍摄嘅、 拍摄嘅花絮啦， 经历啦，系啦， 快啲啦， 快啲啦吓。OK， 好，节目时间嚟到差唔多嗰段落啦，听朝十点钟、 哎，星期一又这样过去了， 冇错， 天又是星期二， 新的一天开始， 又有好多嘢学， 冇错， 分别系西班牙牙学语同 埋 中意 ，We are together 听日见。 入水底，你的火烫眼波都会射黑我。